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有烟霞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1点，升284点，成交金额2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9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95点，升8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5蚊，升6.4。盈富基金26.95毫，升2毫。中国铁塔2.01元，升5仙。友邦保险78蚊，升2.2。小米集团8.98，升3.3。中国平安88.6，升3.5。安石 A5014.08元，升1毫。建设银行5.74元，升3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9，英镑9.537，瑞士法郎8.041，澳元5.311，加元5.906，新西兰元5.069，欧元8.7886。每百日元对港元7.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17。日经平均指数报20,660点，升143点。港金现价报14,06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6.11美元，卖出1,496.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方向荃湾啊，近住笔架山花园咧，快线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仲未清理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非常挤塞，龙尾已经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啦，而反方向咧去观塘近住笔架山花园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重复一次位置，龙翔道方向荃湾笔架山花园对开咧，快线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去荃湾方向咧系严重挤塞嘅。揸车嘅朋友去荃湾咧，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改行其他道路啦。由于近住笔架山快线咧系有多车相撞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大家咧可能听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咁啊行晒太子道东，咁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接近彩怡花园。较早前咧，荃青交汇处即系德士古道回旋处咧都曾经有意外。不过清理好了，一大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正常，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亦都是挤塞的，龙尾已经排到去丽港城，就是东隧去港岛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搭巴士谨记不要骚扰司机，不做违法的乘客。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日起湾仔新医馆举行啦！ 即刻话你知有咩表演嘉宾啦、啊！ 我哋睇住佢由 B B 到女神，同埋由棋盘行到红馆。 哇，咁精彩！ 你知佢哋系边个咩？ 梗知啦！如果你都想杀出入场证，就要留意 风骚快活人、骚动音乐、敏感时刻同埋师兄祠堂啦！ 展翅清健梦飞行 Keep Moving。 20多个同学之中，系读咗2年都冇机会演出嘅。咁跟住我系有谂过，攞咗个文凭之后，咁我就走啦。我真系好多谢好多谢李明森老师咯。当时佢就系一个少女梦拣咗我做女主角添啊！如果唔系，我谂我已经都唔知道做咗啲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我系召唤安哥同学会。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 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天，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哇，你有冇觉得我今日好似叫做回翻啲魂啦，定系有冇血色上面有啲多翻嘟嘟咁样咧？ 点解咁样讲？ 咪觉唔觉先？ 自己都知道自己个样系偏向衰嗰边啊？ 咪觉唔觉先？觉唔觉先？ 啊，我觉得嘅，因为咧今日直播室好奇怪嘅，唔系，因为咧即系。熱辣辣嘅黃耀祖佢著咗件長袖恤衫，但係咧成日怕凍要有外套，曾志豪佢著短袖 T 恤喎， 即係代表佢入邊啊，好澎 湃啊，慘啊！即係嗰個嗰啲咩體內虛火仍然仲係有啲啊咁樣。 你喺嗰幾日咧喺新加坡啊嘛，成日吸得太多陽光，而家要閂翻啲熱出嚟啊！ 嗰幾日啦，去泄氣泄得好緊要啊！ 真係泄得好緊要嘅真係。 你諗下去旅行撲嚟撲去，你仲咧開頭好開心嘅喎，其實你個準備係好好嘅。嗱，去完新加坡又去馬來西亞啦，一個地方去一個地方。但其实那些舟居劳动要抽两个啦，系咪？即系，你知佢已经废噶啦，系咪？即系搞到咁之后，你应该入边系七老八选噶啦。 想当年啊，十几年前咧，我带两个细路咧就去玩嘅时候咧，嗰啲同事话：，啊天，你去咗边啊？咁我话去咗日本玩啦。做咩你系咪去减肥啊？咁样 翻嚟瘦咗 啊？瘦咗个圈啊！ 系啊，你成日都话自己周居劳动。 第一次同佢哋去咧嘅时候，所以我成日千叮万嘱话：你唔使带佢哋去嘅咧，佢哋真系唔记得咗噶。 但你冇讲到，你冇讲到最重嗰点啊嘛？你个点系你去到日本好狼死啊嘛？哇！ 买好多嘢啊嘛，真系 啦。 唔系点解我咁问呢？ 我 琴日又带两个细路去咗玩嗰啲即系暑期 rugby 训练班咧。 即系话咧，酷热天气之下仲开啊？ 我照开。大嘅去玩，细嘅去睇啦，咁啊，跟住就去隔篱间餐厅食饭嘅时候咧，就撞到相约咗一个朋友，咁啊，大家就梗系嚟一张合照啦。咁跟住我就将张相咧就 send 去自己嗰啲朋友圈里边咧，谂住炫耀，你睇下我哋咁都撞到个 friend 啦，咁样。点知我得到第一个反应就话：，哇，你咁残嘅你！ 佢话你啊， 我心灵简直受到巨大嘅创伤。虽然从来都冇话过自己个样饱满嘅啦，但我都好少见到佢咁直接啊，一秒嘅反应。 系你话我样衰都好啊，我都习惯咗啊。你话我残，我明明啱啱放完假翻嚟。 张相啊，明明好多亮点嘅，例如可以话哇，点解你咁啱撞到呢个 friend 咧？你可以提下噶嘛。我个仔又入咗镜，你都可以讲啊，你个仔大咗好多咯。咁多亮点可以讲，佢样样都冇讲。 集中系你 第一句就即刻话你个样咁残嘅咁样。 系啊， 咁我都唯有即刻同佢讲，我连。做两日都4点先瞓，我可以点啊？咁样，跟住佢哋就劝我啦。不如你试下咧，今晚早啲瞓咧，再敷个 mask 急救下，直情当你好似听日结婚嗰啲新娘咁样咧。 结果你有冇做啊？ 结婚嗰啲新娘应该系之前每一日都系， 都要 一个月之前系敷紧两块噶啦，已经 系。于是乎，琴日咧，我真系咧忍痛啊！ 有兩個好盛大嘅香港嘅活動咧，我都唯有冇睇到。 係 啊，你母校你都冇去啊？ 冇啦，母校咁近都冇去咯，係啦、啊，因為我知道，哇，好在冇去就搞到十二點嘅原來。 唔止啊， 唔止添啊，係 啊。 呢個咧，你知唔知幾次咧？就係嗰陣時，我唔知演藝嗰陣時會唔會都有搞嗰啲咧？譬如每一個學會咧、 嗯， 無論係咩 天文學會， 無論係天文學會又好，嗰啲咩國事學會咩咧，佢哋都會有嗰啲叫做。AGM 咧，即系年度会员大会咧， 系 嗰阵时你哋有冇开过啲噶？ 即系话 好似有， 小雨应该有开嗰啲啦，系咪？你有冇噶？冇啊！ 小雨你有冇啊？ 咩啊？ 佢有嘅，佢有嘅。 系嗰啲 AGM 咧，好虚冚噶， 盛大啊，系嘛？ 系啊，佢嗰啲叫做周年会员大会，我谂系咁样三个字系咁理解噶。佢哋就会有晒嗰啲现届庄员就坐喺个台度， 系跟住咧， 咁就俾历届啲会员啊或者庄员咧，好似系历届嗰啲庄老鬼都有。 嗰啲我记得有咯， 有噶，好虚冚噶，佢哋坐喺度咧，全部佢哋俗称就叫锄庄咧，就会不停喺度问佢。嗌编号喎，佢嗌翻自己会员编号喎。97006998，因为呢个系我嗰阵时嘅 number 嚟。 咁长噶你个编号？ 好长噶，系啊。 我记唔记得先？我冇，我六个位数字嘅啫，唔记得咗老嘢。 记唔到噶啦你。 系啊。 跟住话97006998，我要问问题就话，你哋呢一届咧谂住会有啲咩福利俾我哋噶？譬如乒乓波会免费派啊。会嗌好多，跟住隔篱咧嗰个好惨噶，就会 mark 低咧。 如果佢话会嘅话，我投你一票。冇错，呢件事都几 灰鞋。又话点解？ 唔系啊，佢勾一位。 系啦，点解旧年嗰届去深圳啊，今届只系去咗广州啊，算啦咁啊，跟住咧隔篱就要逐字喺度 mark 低咧 ，take minutes 咁样咧，好阴功喎。 我叫噶，咁你真系要检讨下噶嘛。 但 系个 锄庄咧，嗰阵时真系一锄咧，就真系锄到半夜三更咁，系啊，啲人咧就系唔走噶，因为锄到好辛苦。琴日好在冇翻去母校嗰度啫，然后佢哋一坐到即系过咗十二点啫。 系啊，我今日琴日都睇咗佢哋啲 live 咧， 即 我见到话98年嘅校友都翻咗去。 系啊，好耐噶，真系可以。 呢一排咁多社会议题，咁亦都有新闻咧，同佢哋学校嘅即系学生有关系嘅时候咧，梗系更加多嘅议题，佢哋想去讨论噶啦。 本来琴日想去呢个嘅，不过因为即系体力不支，咁啊冇去到啦。 就系因为人哋讲咗你一句残啊， 唔系 啊，其 实 佢真 系 冇力噶啦，佢 我连续两。晚四点先瞓咧，我真系顶唔顺啦，真系唔系少年时啦已经。 咁我想问你系咪有补眠咧？ 啊有啊有啊，跟住第二个活动咧都冇去到啦。 系 本来谂住一齐去睇下嗰个叫做咩话？激光汇演噶嘛？我哋本来香港嗰个叫咩？ 太空馆 唔系香港，我哋嗰个叫咩话？ 幻彩屏香江啊！ 幻彩屏香江噶嘛？本来琴日有个迷你版， 系 咁，但系因为都系太远啦，我谂我有排揈啦。哦，但系睇翻啲图画咧。真係香港夜色璀璨，好靚嘅喎！ 係啊，係啊，係 啊， 啊！即係我都未見過，原來咁多個嗰啲叫咩 激光筆 係啦、啊、一齊去嘅時候有咁多唔同嘅效果嘅喎。 係啊，同埋 最緊要太空館係冇諗嘅， 係冇諗到嘅， 冇諗嘅 係 啦。 同埋、我哋要 表皮都冇嗰啲嗰啲咩月球表面啊嗰啲冇出現冇出現。 同埋我再次證明羅文的確係香港咧最有代表性嘅歌手。 佢好好先見。 因為你如果心平氣和嘅時候，就會中意唱我哋大家就唱呢首。 呢個唔係就係心平。气和嘅，我哋 通常都 系大家狮子山 嘅，点解话心平气和？即系话如果我哋心平气和就咁，但系如果你想民歌起舞嘅话咧，即系你想有啲话，喂，我哋一齐嚟 disco 咯，你冇理由唱狮子山下噶， 可能我可能会唱波斯猫嘅， 波斯猫，波斯猫都 OK， 唔系，下次有啲动物权益就唱波斯猫， 或者阿卢海鹏咧就会出咗嚟唱乜都拗， 哇，你真系好嘢，你仲记得？但系如果你琴日想有啲动感嘅。就會唱激光中， 我極度咧懷疑咧激光中會唔會上翻啊流行榜啊？因為咧，我發覺其實唔係淨係我哋琴日有播啦，但 係 其實咧係唔同嘅節目啦， 可能都有， 都係有播激光中嘅。 唔係因為就都比較耐冇聽啦， 唔係同埋真係經典金曲嚟嘅。 同埋呢隻歌好有教育意義嘅，佢有好多嗰啲叫做學嗰啲科學元素啊。我哋細個其實真係你有冇留意咧？我哋讀中學嘅時候咧，上嗰啲咩元素周期表咧，啲老師真係會同你講啊，羅文咪教咗你咯，光加熱就等於火啊嘛， 真係可以唱到出嚟，係可以教到 啊，可以喎，真係喎，唔知咩加咩做咩 ，H 加 O 就等於 H2O 啊，咁樣都得㗎。 但係光加熱係咪等於火噶？即係有冇呢一樣嘢㗎？ 嗱，如果唔係 你用光嚟聚焦，跟住有熱，咁佢最後咪變咗火咯？ 聚焦嗰啲，你小心講， 好 危險，好敏感嘅。 最基本教嘅中學教係用個放大鏡照落張紙度， 嗰個 係 一個 physics 嘅 物理 實驗 咯，折射原理咯。所以嗰啲放大鏡都好危險嘅，其實。 哦，係啊， 凸透鏡又得啊！嗰陣時第一次學凸透鏡同埋凹透鏡， 嗯， 係咪咁樣㗎？ 粒突啊， 系咪啊？ 系啊系啊。 小雨话系，我听到声嗯。 我哋真系冇用，我哋最要靠嘟嘟嘟嘅小女孩。 我唔怕噶，我读文科噶。 我都系读文科噶。 我 physics 好快就肥咗。 系啊，尖东系你个科噶。 咩啊？ 尖东系你个科噶。 即系咩关咩事啊？ 系啊，同埋我琴日见到咁多片段里边咧，我又再次觉得我哋有啲民间嘅手艺咧。我哋一定要学翻先得嘅。 例如系咩咧？ 就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啊？ 剪影嗰啲剪纸 冇错，嗰、那个手影。 嗯， 手影你识唔识啊？真系嗱，手影你去得多啦。 有阵时手影啫， 唔系啊，手影啊， 手影 会系啊，手影你去得多，但系嗰只手影你识唔识啊？ 即系解释系咩咧？即系譬如你两只手嚟扣埋，会变咗只雀仔啊？ 系啦， 即系讲嘢马骝啊咁样。 系啦，喺光影照射底下咧，你就可以将你只手咧就打喺埲墙度，就唔同手影。 我识过嘅，我识过整。 识几多种？识几多种？ 识整过豺狼。 豺狼我都识， 雀仔、 豺狼系咪咁样？ 跟住你自己仲可以配音添。 你自己走唔做冇影系睇唔到噶。 系啦，蝴蝶咯，雀仔咯， 雀仔咯， 雀仔咯。 我最叻整个心形，希望大家都有爱心。 使咁快 run 噶？ 嗰团火真系冚熄到嘅时候。 你真系使唔使咁快 run？ 你俾我哋讲多几个唔同嘅动作，鼓励大家可以做。屋企翻屋企氹细路都要做噶嘛。 你简直令我有透心凉嘅感觉。 唔系咯， 同时间无名火又起咯，真系。 即系我谂住话，琴日就教大家咧，就七夕诞嘅时候要学识织冷衫，学翻呢门手艺。咁今日你起码都要学下呢啲手影咧，就氹细路都好啊嘛。 平时喺屋企都有同佢哋玩嘅咧，呢啲。 其实真系难嘅。我想话咧，你唔即系我嚟嚟去去就识整呢两只嘅啫。 手指活动系真系可以好灵活啊，亦都可以变好多嘢噶嘛，变翻万千噶嘛。 系咯，好啦，我哋俾佢 round up 过啊。哇，你识整咩动作啊？ 哦，嗱，我咧就识整嗰只雀仔啦、豺狼啊咁样嘅。 系啦，我都识整蝴蝶啊、小鸟啊咁样。阿田啊，你识整咩？ 我最叻就 整个。因为要读特别报告，你都冇得讲住， 冇得拉立住啊！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其实头先可能大家都听到噶 啦。 龙翔道往荃湾方向咧，近北假山花园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系严重挤塞噶吓。龙尾系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驾驶人士咧就请改行啊其他嘅道路。阿田可以 round up 啦， 我哋要嚟多次。阿祖啊，你识整咩动作啊？ 我咧就识整豺狼啊、雀仔啊嗰啲咁样嘅。 我识整呢个蝴蝶同埋小鸟嘅。啊，佢花田啊，你咧？ 我最叻就系。整个心形，希望大家都有个心，个心系善良嘅。仲有一样嘢都要提大家嘅，系啦，嗰支激光灯咧唔可以照眼啊吓，一定好危险噶。 霓虹亮到晚上，把城外也照亮。游移在马路上，只求在这午夜找一个新方向。荒谬像公园里，光芒密布结聚，遥遥望向对岸，海旁万点灯光多凄美的景况。唯愿到处去看这刻。藏荡，去闯荡，去闯荡。 要走，风骚快活人。 刚才有达明的今夜星光灿烂， 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有个展望，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噶，就系展望住咧，就听日咧系依然啊会好热，好热噶，话最高咧可能会去到34-35度咁啊吓，留意住吓。 嗱、嗯，有阵时候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嗰啲叫做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系 咁咧，佢个古仔当然就话咧，即系唔见咗只马，好定唔好咧？得咗只马，开心定唔开心咧？咁究竟中咗头奖系属于得咗只马定失咗只马咧？ 咪先，中头奖有两个定义嘅、哦， 咪真系中咗嗰啲诶彩券啊，有礼物俾你嗰种头奖、 哦， 点、 okay 哦、都好嘅。 咁点解唔系好嘢咧？ 嗱嗱，都话咯，得到一只马。嗰、那个古仔里边咧，嗰、那个人得到只马就话未必好事，因为个仔一骑马跌到 断 咗噶，唔见咗只马又冇嘢，我带翻两只翻嚟啦，得到个头奖系咪一件好事呢？ 第一下应该系好事嚟嘅， 第一下 系啦，咁跟住之后睇下佢点样将嗰啲奖金去用啊、剩啊，先至系第二件事系嘛？ 我详细会 唔会系嗰个嘅即系奖券啊，系有啲特别嘅安排嘅，系你要做一啲嘢先至可以攞得到嗰啲彩金 嗱、啊，佢全名咧就系、是、一个咧。叫做环球旅游免签单服务总值1亿， 哇！即系你去边度 咁样嘅话咧，我就唔 系 好傻。 我哋 系咪先？你讲到咁大，去咩环球签账啫嘛？ 系 人都会去到旅行嘅时候用信用卡签账噶啦。有一亿，肯定我第一样嘢肯定系一个人攞啦。 唔系我一个人独奖， 但系佢喺。已经一定肯定好多嗰啲税项要俾翻出嚟，先至可以攞到嗰一亿。 如果你要我俾9000万上，我攞到1000万，我都仲觉得嗰件事唔复杂喎。 嗱，佢咁样嘅， 我觉得佢咁讲，连呢1000万都唔会。 佢系内地一个女生啦，旧年10月时候参加咗咧支付宝嘅一个活动，赢到大奖。 系 奖品咧就系价值1.1亿港元嘅各种旅游同埋体验嘅免签单服务，包括咩呢？包括加拿大航空单人嗱，冇呃你嘅单人啫，单人来回机票。阿拉斯加冰川游轮8日7晚都是免费俾你嘅， 好啊好啊， 系啦，咁啊正啦，咁当时咧呢个女生咧， 支付佬噶我， 系啦， 咩先？但系点解一亿嘅奖券就得 咁多唔同嘅嘢，即系 奖品 啊？佢特别提到几点啫，佢新闻都冇写晒所有嘢嘅。咁咧当时咧呢个女仔咧本来做紧一份 I T 工程师嘅，咁但系因为佢要去旅行啊嘛，咁于是乎佢就工都辞咗，就咧兑现咗呢一份咧就限时，即系呢一年里边咧你都可以不停去使用呢一个免单。 好好啊， 享受！ 你谂下，可能会变咗一个旅游达人啊！你周围去嘅话，李英啊，即系嗰啲咩 YouTube 啊，嗰啲嘅好多钱噶、啊、可以。 咁佢即刻转咗行做咩咧？旅游博客，好似你咁讲啦，影旅游过程啦。期间去过咩地方玩呢？马尔代夫、泰国、加拿大、美国，亦都令到佢嘅粉丝人数咧就急升到100多万啦，仲用广告嚟赚钱添。 你谂下，仲要呢一年咧系无本生利嘅，你嗰啲所有嘅旅行咧系有人帮你俾咗钱， 系免费个任签。 系啦，跟住你之后咧就累积咗咁多嘅粉丝群众咯。 好，但系最后都系出事。 出咩事呢？ 系再都出事。 最后出事哦。咁样 使大咗， 系啦， 即系唔知点算， 因为有啲钱可能系要自己自付嘅， 冇错。 咁所以但系嗰条单咧就要自己俾嘅，但系佢冇收入噶，佢冇打工啊嘛，佢不停咁样去碌人哋，哎呀，系啊，跟住可能碌下咧都唔知边啲系要自己俾，边啲系个 佢话咧 可以 claim 翻钱， 系啦，喂，好精明师奶眼啊，真系。佢话咧，佢话得到个奖品咧系好鸡肋嘅，鸡肋即系弃之无味，得之无味，弃之可惜。佢话咧。例如有啲奖品咧，佢系包括喺佢嘅行程里边，但系唔系全程咯。 哦，即系譬如咧，嗱、哦，你就可以去到泰国嘅话咧，我哋包你一个按摩，但 系 其实嗰啲机票啊、酒店啊、咔哩咔啦咧，就全部都要你自己俾钱嘅。 佢话佢试过，我谂有啲似系咁啊。佢话大部分行程系要自费。 系， 佢话试过喺游轮上面好开心，哇，8日7夜仲正啊，即系佢真系包咗你嗰、那个船费、房价、 啊、 可能都俾咗你嘅。但系佢话咧，游轮上面大部分嘅嘢咧，佢话都系要俾钱咧， 饮饮食食啊，你去到唔同嘅地方，你要落船啊，去睇下嗰啲名胜嘅话，全部都要自己自费。 而佢竟然系背负1亿元嘅奖品嘅加持之下咧，佢喺邮轮度碌爆卡。 但呢個係咪同佢自己嘅使費控制唔到有關係、啊？ 即係話任何人，當你聽到咧有人用1亿元嚟包你環球旅遊，你梗係諗住成程免費，同埋你有1亿個信用額嚟 back up 你，點知 佢就真係太唔小心啦、啊，太唔小心， 太唔小心啦，真係。佢話佢完全唔知道，去到最後咧，佢話個碌爆卡咧，佢話。我而家決定咧揾翻份普普通通嘅工，佢話因為咧原來咧做旅遊呢啲博客或者 YouTuber 咧，佢話太難啦，佢話佢去旅行咧一啲開心嘅感覺都冇。你去旅行 要斤斤计较咯，真系要。 唔系除咗钱之外咧， 你要真系要做到一个自底精明眼先得咯。你要认识，但我想话咧，一年之后佢有冇话佢欠债几多啊？ 哦，佢而家咧已经系要碌爆卡啦，有欠债，佢冇讲几多钱，但系佢话咧佢已经决定咗咧要搵翻份工啦，因为已经唔可以单靠咧去旅行 做旅游达人， 做旅游达人系赚到钱啊。 但我想试下呢一份工啊， 我都觉得想， 我都想试下。 你知道你就唔会周围碌噶啦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黄大仙农场道发生交通意外，涉及8车相撞，7人受伤。事发喺朝早8点几，农场道往葵涌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8车相撞，涉及的士、轻型货车同埋私家车，7人受伤送院，现场交通一度挤塞。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以他記憶，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在座談會上並沒有具體指出特區政府可以根據公安條例禁止遊行集會和頒布宵禁令，但與會人士分組討論時，可能有人提出警方不應該再批出遊行集會的不反對通知書。他又說張曉明在會上並沒有提及要拘捕暴力分子的目標人數。被問到民建聯和建制派會不會擔心因為撐警隊而被選民離棄，谭耀宗话：撑警队是向警队和警员家属表达慰问，对过分暴力的行动作出谴责，同时希望警队严正执法，但执法过程中有不少难度。如果警队做得不好，市民可以向监警会投诉。他亦相信不是所有人都敌视警队。他又话：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不应该同情和包容暴力。利奇馬已經增強為超強颱風，台灣氣象局朝早8:30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利奇馬集結在台北的東南偏東，預料向西北移動，橫過台灣以東海域。台灣氣象局表示，利奇馬暴風圈半徑擴大至250公里，最高中心風速為16級，暴風圈正逐漸接近台灣東半部海面，对新北、基隆、台北、宜兰、花莲将构成威胁，警戒区内应该提防强风豪雨。另外，台湾东部海域朝早发生6级以上地震，行政院长苏贞昌前往灾害应变中心，他说台风期间又遇上地震情况过去少见，好彩目前各地未传出灾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前往日前发生致命枪击案的俄亥俄州代顿市以及德州埃尔帕索市。代顿市的枪击案有9人被杀，几百名民众趁特朗普到访示威和喝倒彩，举起不欢迎他到访的标语。特朗普出发前表示他不想枪械落入精神有问题、有种族和其他仇视思想的人手中，但他不认为国会议员有意透过立法限制出售 AK-47 自动步枪等枪械。特朗普又否认他对移民和种族问题的言论是造成社会分化和引致暴力事件发生的其中一个原因，认为批评他的人都有政治动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但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有烟霞和有几阵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4点，升147点，成交金额29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6点，升7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3.6升5蚊， 盈富基金26.8升5仙，中国平安88.55升3毫，友邦保险77.55升7毫半，建设银行5.71冇起跌，中国铁塔1.98升2仙，小米集团8.87升2毫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39，日元106.2，瑞士法郎0.976，澳元0.677，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是7.047，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36点，升120点。港金现价报14,0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1.11美元，卖出1,50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啊，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咧多车相撞嘅意外咧，喺大约三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北架山花园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仲系好长咯，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出口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出口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彩石里第五线嘅意外咧，都系大约喺两三分钟前咧清理好噶，咁但系仍然影响到伟业街啦，同埋启祥道啊，落观塘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噶。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彩石里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仍然影响到伟业街同埋启祥道啦，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支路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落塘尾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狮哥舞街游乐场对出。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彩虹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咁鲤鱼门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鲤鱼门道啊近住东九龙邮政局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将军澳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将军澳道啦，去油塘方向咧就不能够右转入去伟发道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Kitty 莫莉啊，不嬲当你两个女一样啦，而家妈咪咧要出去做啲紧要嘢，完成理想啦，嗱，你哋两个喺屋企乖乖地啊。 冇问题，敏大人，你去啦， 拜拜， 拜拜，耶，冇网管啊， 咪住，我请咗个 babysitter 嚟管住你哋啊。 我系 Nell 张学润，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哇，呢个好似再大件事啲， 好似唔可以乱着衫噶。 申冤啊！ 何人击鼓？咦，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神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佢仲话可以搵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7年。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搵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我呢个拍档琴日偷得浮生半日闲，同咗个仔去玩。咁但系佢喺阿仔玩嘅时候，佢咪又系拿住个手机揿，定系真系眯埋眼？酷热天气之下，佢都可以瞓着眼咧吓？唔知琴日佢喺带个仔玩嘅时候做咗啲乜嘢咧吓？我哋有请，系啊，有时间佢都会尽量有亲子时间嘅曾志豪。 昨天是没得睡的，因为实在太热了，热到我行来行去整身出汗。我老婆直接跟我说，喂，见到衰仔喊啊，这样。没错，衰仔就是我手臂上面的纹身。他说衰仔喊啊，是我说热到喊啊，整身都出汗了。不过都好的，夏天有些阳光给回一些希望我们。好了，晒多少少啦。好啦，今日要教大家咩呢？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啊，你如果呢咩都唔想要嘅话呢，都要食返啖嘢落肚㗎。喂，最近呢真係由于香港都几多混乱情况呢，今日真係要教大家飲返啲汤，食返啲嘢。关咩事啊？香港乱同食嘢有咩关系啊？唔係，真係好贴身嘅呢件事。我都话呢，即係呢两日呢，点解琴日同阿祖我哋开咪嘅时候，佢都话係觉得我把声呢就沙沙地咳咳地咁样。我都话呢，因为呢几日好多唔同嗰啲嘅有毒气体啊吸咗入去身体里面，即係大家都知点解啦。真係呢，嗱，我认真讲，原来个危害都几大㗎。你如果留低喺个肺度一两日呢，佢都真係唔散㗎喎，你会觉得呢好似有啲虚虚地咁样㗎喎。甚至乎呢，有啲人就话呢，你当处理二手烟咁样处理就啱㗎啦。咩意思呢？因为二手烟呢，佢咪会黐落你啲衫裤鞋袜度嘅。咁所以佢话呢，如果你係喺现场，无论你咩岗位都好呢，你係做记者采访啊，你行过路过呢，如果你真係沾染咗呢一啲催泪烟嘅话呢，如果当你返到屋企嘅时候呢，请你千祈，如果你屋企有细路嘅，唔好抱佢住，因为你成身污糟邋遢咧，嗰啲真系原来二手烟嚟噶，真系会嗨到上件衫度嘅，喳喳淋咧劈落个冲凉房度咧，洗干净自己先。如果你屋企有啲猫狗宠物咧，亦都唔好掂佢，因为咧猫狗佢哋嗰个嗅觉咧，特别系窝啊，窝窝嗰个嗅觉咧太过灵敏咧，你真系哪怕系一小点嘅嗰啲气体咧，可能都会刺激到佢咧，即系呼吸就好唔畅顺嘅。我琴日。应该前日返去嘅时候呢，冲干净晒凉呢，真係哇，三层咩滴咩露都出晒嚟呢。点知到夜晚瞓觉呢，我隻手呢搭咗落老婆瞓面度呢，佢闻到呢，佢话你好似仲有少少嗰啲味喎，哇咁夸张啊。不过自己鼻塞呢，我就闻唔到。所以首先第一呢，真係提醒大家呢轮晾衫都唔好晾得咁畅顺啊。喂，真係认真喎。因为而家呢，由于每一区都会有唔同嘅呢一啲气体有机会出现呢，你晾衫你都真係要留神，你嗰支晾衫竹晾出嚟嘅衫呢，会唔会都已经系俾嗰啲真係白烟呢笼罩过，到时你真係可能呢另外洗多几机衫先得㗎。好啦，咁头先你又话教大家食嘢同埋飲嘢嘅，嗱，因为真係啦，如果你不幸呢行过路过唔知点解闻到嘅话呢，究竟你如果担心身体出现问题，有啲咩可以做呢？因为我呢两日呢，我就係身受其害呢，我就諗緊点呀，我係咪真係买嗰啲咩猪肺汤嚟润一润呢？咁好彩呢，有唔同嘅传媒呢访问咗一啲呢中医呀，因为呢个时候呢你搵西医都冇用呀，因为佢唔开唔到，唔通真係开抗生素俾你咩？你嗰啲即係吸入催泪烟都唔知食咩药㗎嘛。佢就中医呢就有少少呢，即係相对应嘅对策嘅。例如佢话呢，当呢一种呢都係火热毒性之象。如果你有呼吸、肠胃、皮肤敏感症状嘅话呢，可以考虑呢以下嘅呢几种嘅食疗㗎喎。前提就是咧，如果你真系极度唔舒服咧，梗系要睇医生啦。如果你只系可能一般觉得喉咙痛、声音哑，一樽搞掂晒嗰啲嘅话咧，佢话有一啲咧叫做养阴生津嘅食材咧，可供大家选择。嗱，呢啲咧好多都唔系有啲咩药效嘅啫，所以咧你就咁当水果食都几好嘅。例如话雪梨、雪耳、沙参啊、天冬啊呢啲咁样咧，咁你买个雪梨炖下咧都 OK 嘅。咁佢话咧，如果你真系咧，觉得有啲咳咧，想饮啲汤水嘅话咧，嗱，呢个我真系第一次听噶。我谂你问翻你中医比较得意啲。佢话咧，原来玉蝴蝶有一味药材咧叫玉蝴蝶噶。佢话咧唔系当咩药嚟食咧，佢话就咁冲水饮咧，可以咧利咽清热。佢话如果你只眼咧曾经接触过呢啲气体咧，所以有啲眼红红或者发热嘅话咧， 蒲公英又可以煲水嚟饮噶，佢话当茶饮咧有呢个即系治疗嘅作用。佢话如果你真系煲汤嘅话咧，有马蹄啦、莲藕啦、绿豆啦、麦冬啦，再加少少蜂蜜咧，佢话亦都系一啲咧建议嘅排毒汤水嚟噶。所以咧嗱，份量嗰啲咧，我建议你都系自己揾翻你中医师啦。但如果你就咁听个汤名咧，有好多你都好容易就揾到材料嘅，例如有百合润肺汤啦，又有呢一个葛根党参健脾汤啦、绿豆解毒汤啦、雪梨菊花水啦，有好多唔同呢一啲咧，普通嘅食材啊，或者你可能去嗰啲咧，即系中成药店咧，可能你问一下啲中医师咧，可能佢都会开到呢一啲咧汤嘅汤水药方俾你饮噶。真系需要噶，因为咧加上佢都话啦，就算你冇有接触过呢啲咧，而家都酷热天气警告啦。呢轮咧，如果你真系觉得心火盛嘅话咧，为人为己，在公在私，饮翻啖汤下一下火，咁先至可以继续咧安心咁样生活噶嘛。我都要饮翻啖汤水先得啦。风头火势，佢就应该冇事嘅。因为咧，你睇下佢晒到咧成身黑掹掹咁样，证明阳光燥热对佢嚟讲咧唔系一个问题嘅。不过呢啲润喉润肺嘅汤水，你都可以叫阿碧莲咧煲翻过嚟饮嘅。我哋有请黄耀祖。 呢排咧阿碧莲罢工啊，永安负责煲汤啊。 诶，永安都得噶系嘛？ 永安好劲过煲汤。 系咯。 但你头先讲过嘅咧，即系仲可以同咧即系听众分享一下，即系嗰啲催泪烟啊嗰样嘢。 系 咯。嗰啲就话好近民居嘛，因为睇咗另外一个报道咧，就讲到啊，如果你屋企咧系有养宠物嘅话咧，你点样去处理嘅话咧，咁大家都可以搜，即系搵多啲资料搜集。 咁啊，晏啲讲下都好啦， 以备不时之需啦。 猫狗都惊啊嘛，真系。 何谓武器？喺呢一阵子咧，武器呢两个字咧，喺香港嚟讲咧，就多咗好多唔同新嘅定义啊吓。不过阿祖咧就唔系要讲呢一样嘢嘅，但我就想用一个内地啊发生咗嘅新闻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究竟乜嘢为之武器咧吓？嗱，有一位嘅喺内地嘅一个地方啦，有一个即系细细间嘅士多嚟嘅啫，就成为咗一个人咧就想打劫佢嘅目标啊吓。呢个贼咧就攞住一把刀啊吓，系一把生果刀嚟嘅，就要挟咧就去到个老板个柜位。嗰度咧就同佢讲，喂，即系简单嚟讲，喂，我要打劫，攞咗把刀出嚟嘅。咁本身咧呢一位嘅老板咧都真系几犀利嘅，佢可能天气热嘅关系啦，上身咧就冇着衫嘅。但系佢有人想打劫佢咧，佢一边玩紧呢个手机嘅游戏，但系佢系完全系不慌不忙咁样咧，就喺个柜桶度 boom 一声攞咗一把咧米半咁长嘅开山刀，指翻住嗰个贼就同佢讲啦。你系咪谂住打劫啊？咁样，跟住喺呢个时候咧，呢一个贼好明显啊，俾人攞把刀啊，更加大把嘅刀啊嘛，开山刀啊，系咪？佢就好惊啦，跟住佢就即刻走咗。跟住呢一位嘅老板啊吓，佢真系完全处变不惊，摆收翻埋自己嗰把开山刀之后咧，跟住得出嘅结论，佢就系继续打机嘅。呢度咧有一段片段留咗出嚟，就系佢哋公司嘅一个嘅 CCTV 闭路电视拍咗嘅片段嘅。好多人睇咗之后咧，就都系即系当然啦，就会当系笑话一则咁样去睇啦，就会觉得啊呢个老板咧真系见惯大场面啦吓。有啲就话咧，原来装备嘅重要性系好紧要嘅。不过我去睇嘅时候，我当然会觉得打劫系唔啱，而同时间好彩，大家都亮咗武器出嚟啦。不过咧就冇人受伤，冇一啲唔开心、唔如意嘅事发生咁样啦吓。嗱，呢个你都可以勉强都可以当趣闻咁样去听啦。不过都有人咁样讲嘅，如果你咧即系把系将一把咁大嘅开山刀啊，摆咗喺你个柜桶里面度咧，呢位老板咧亦都有可能系触犯咗内地嘅法例嘅。讲翻开头我话，究竟乜嘢系武器呢？其实我自己会咁谂嘅，武器嘅定义呢一单新闻话咗俾你哋知，佢哋两个当然系揸住武器啦，嗰样嘢系好危险噶嘛。但如果要定义武器，其实系咪真系咁难呢？嗱，时代真系不停转变嘅，不过我就觉得有一啲嘅嘢嘅定义咧，就未必会根据住时代嘅转变而改变嘅。啊，不过点样都好啦。有武器嘅话咧，理应咧系要收埋嘅，系唔应该攞出嚟嘅。暴力真系解决唔到问题噶嘛。风头火势，如果有人想打劫佢嘅话，佢一啲都唔惊，因为佢攞出佢嘅原始武器。佢嘅原始武器系咩啊？就系佢嗌啊！佢嗌一声嘅话，哇！嗰、那个贼耳膜都爆啦，系咪？有佢嘅话，我就觉得好安全啊！佢系桂花田， 系。 论身形、论声线，我应该都 OK 嘅。最好加埋我嗰个成日长期孭住重嘢嗰个大嘅袋，哇！欸、 你争少少造型就100分噶啦。嗰、那个叫咩发卷系嘛系 啊系啊， 加埋嗰个发卷，你呢铺你赢硬噶。 由于你长期话 唔系，如果你有 发 卷嘅 话， 你要加多支烟头啊，唔点着咁样。 唔使嘅，佢可以担牙刷咯，个造型都 牙签都够啦佢。 嗱，相信咧好多女孩子咧吓，即系女性咧喺儿时啊，即系你啊曾经啊留过一把长长嘅头发，系咪？嗱，因为咧即系觉得靓噶嘛。同埋阿媽唔會咁有咁多錢咧，俾你成日咁細個成日去剪頭髮噶咁。咁長頭髮翻學咧就一定要扎住佢嘅，放學咧就放咗佢啦。因為咧成日都話啦，啊扎住啲頭髮咧太耐咧，嗰個對髮根唔好啦咁。咁啊嗰、那個頭髮嘅髮嗰、那個橡筋圈啊，咁你會放喺邊度咧嚇？系啦，啊系，谂翻起以前系究竟放喺边度咧？大部分女孩子咧都会将个橡筋圈咧就圈喺个手腕嗰度就算啦，因为方便啊嘛，几时用都得，又唔会唔见。但系你个橡筋圈系咪紧啊，定系松嘅咧？松嘅就仲可以嘅，因为即系即系仲有空位啦，但系如果刚刚箍住你只手嘅话，就真系唔好再箍啦。因为喺加拿大咧，有个四十几岁嘅女子咧，咁佢咧就从小咧就有个习惯咧，就系将个橡筋圈箍喺佢嘅手腕嗰度。咁呢个习惯咧，你谂下，从小去到而家四十几岁啦，呢、這个习惯都已经有30年啦。咁啊，而家佢嘅手咧就开始出现问题啦。咁医生咧就话佢证实咧患有呢个腕隧道症候群啊。咁啊，个名好似好得意啊，嗬？系啊，但系如果你真系患有呢个症嘅时候咧，就真系唔得意啦。因为咧会永久性嘅神经会损害啦，会损伤啦，同埋咧手指弓嘅肌肉咧都会受伤嘅，仲会有机会令到你手臂。手部疼痛啦、刺痛啦，同埋冇力嘅。佢细个就唔会影响得太大嘅，但系长年累月啊，讲紧长年累月，去到中年嘅时候咧，问题就会出现啦。咁啊，除咗呢、這个即系长期手腕箍住个橡筋之外咧，如果你系一啲过重嘅朋友啦，怀孕啊，有关节炎啊、糖尿病啊，手腕受过伤，又或者长期都系即系压住呢个震动器具嘅朋友啦，即系就咁嗰啲。或者是成日都会弯住你手背那些即是做事的朋友啦，即是你自己想想自己的手腕是不是长期都成日弯住，你亦都要留意住，因为呢这个症状呢很容易呢就会是来找你的了，所以手呢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呢留意住，尤其是女孩子不要因为这样贪靓的长头发那个橡筋圈成日箍住自己的手，如果不是你那个腕隧道症候群就会出现的啦。 我自己很重要。 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其实咧，琴日咧，我哋咪话有嗰个环彩屏香江咧太空馆举行嘅，咁我谂都有好多人咧，老老实实系可能都会有好疑惑嘅，就系话啊，其实咧点解会用嗰支笔咧？佢哋话叫观星噶嘛，咁究竟点解要用嗰支笔嚟观星咧？咁我今日见到咧，原来佢有啲即系天文学嗰啲爱好者咧，佢就解释咧，佢就话。因为真系佢话唔系惊传统迷信咧，攞手指指住粒星咧，又话咩会有豆皮啊，又或者话会咩俾个咩月亮戒咗耳仔咁样。佢因为咧，你佢话大家观星嘅时候，佢话喂，咁你就手指指咧，你见唔到嗰粒星啊？即系我谂以前大家都细个都见过就话，喂，嗰粒系咪就系北斗星啊？咁样指咧，佢话你系唔准确嘅。咁所以佢话咧，佢哋真系会利用咧呢一啲嘅观星笔咧，就去摇佢。点住嗰个即系上空，然后就话俾你听咧，即系嗰度啊咁样， 系啦，就会正确啲系咪啊？ 系啦，咁佢话 系点对点咁样系咪？ 系啦，咁佢有提咧，佢就话点解唔会用电筒？佢因为电筒咧太光啦， 电筒唔系散啊嘛，系咪啊？ 唔系佢话光度太强啊，佢话咧如果你咁强嘅话咧，你就睇唔到，因为。点解啲人话睇星星咧，一定要喺好黑嘅地方？ 系啊， 因为佢本身个星光咧，如果你俾其他大嘅光体遮盖咗咧，就睇唔到嘅。嗰阵时我咪话去睇北极光嘅，去到芬兰嗰度咧，哇，撞鬼你！佢已经咧，本身嗰个芬兰都已经唔多人烟噶啦嘛。佢嗰次要睇极光，甚至乎要睇星咧，仲要远离埋嗰个小小嘅一个城镇度，哇，走到去森林湖边嗰度咧，伸手不见五指。而佢俾我哋嗰个头灯咧，佢都讲到明。就话喂，如果真系要睇嘅时候咧，熄埋佢，连嗰个头灯都唔用得。咁佢话点解要用绿灯咧？佢因为原来喺光谱里边咧，你用红色咧射向天空咧，佢系睇唔到嘅。 系 佢话喺嗰个光谱嘅原理上面咧，你系睇唔到嘅。佢话蓝色咧同埋紫色咧又太强，咁所以佢话咧，如果你用绿灯嘅话咧，射向天空嘅话咧，佢话正好咧就碍嚟紫星星。佢话因为天空上面咧。是好少有绿色嘅光线嘅，咁所以就唔会有唔认到咁样啦。其实我觉得呢个真係长知识，我因为如果唔系呢我都会唔明白哦点解咁鍾意揀绿色嘅呢，中国人好唔鍾意绿色㗎嘛，係啦，要扮鬼有绿色。 冇又唔得㗎嘛， 係咪冇又唔得喎。咁你扮鬼扮精子嗰啲全部都咩青面鬼咁样呢，点解要绿色 嘅。係啦。 Okay、 你打麻雀个麻雀纸啊，上面咪麻雀嗰个板都绿色 啦。係 呀， 所以你 都 系 代表绿色啊，点会唔好啫， 係咪。所以原来咁样。 原来即系有咁多色，点解要拣绿色？ 系啊，咁同埋咧，即系佢亦都有讲到咧，佢就话大家观星使用呢支笔嘅时候咧，佢话原来咧都会有一啲所谓自律嘅守则咧，就譬如佢话唔应该直接指星星，佢话应该喺个星星外围度打圈，同埋咧佢话咧大家就唔会即系互相指嚟指去咧，就尽量就大家喺睇星星嘅时候咧就要守呢啲规矩，系啦，咁就希望大家就唔好 专业啊。 因为原来真系专业噶嘛， 观星系专业噶嘛， 系啊。 另外咧，我睇到咧，即系头先阿豪仔又讲到咧，即系胡椒喷雾咁样咧，如果唔小心，即系有少少渗咗入屋嘅时候咧，宠物啊要点样去处理咧？其实简单嘅，第一样嘢，即系如果你怀疑有类似事件咧，就闩窗啦。OK， 如果你见到个宠物咧又流眼水啊，或者个身体觉得佢唔好嘅话， 睇医生， 睇医生一定要。另外咧，用清水、生理盐水咧，帮佢哋洗一洗只眼睛咧，或者可能抹抹佢个鼻啊个嘴啊，咁样咧都可以帮到宠物少少嘅。 台北站东南偏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但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有烟霞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9点，升143点，成交金额35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2点，升67点。跟住部分港股组价，腾讯控股344.4升5.8，盈富基金26.8毫半升1毫， 中国平安88.52跌5仙，建设银行5.69跌2仙，友邦保险77.4升6毫，中国铁塔1.98升2仙，安石 A50 14.08仙升1毫，小米集团8.86升2.1。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9，英镑9.543，瑞士法郎8.039，澳元5.315，加元5.903，新西兰元5.068，欧元8.7886。每百日元对港元7.3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22。日经平均指数报20,636点，升120点。港金现价报14,0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0.82美元，卖出1,501.8，系卖出1,5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启德隧道方向观塘近住管道出口咧，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启隧去观塘方向咧系非常之塞啊，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咁就系启德隧道方向观塘管道出口咧，由于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启隧去观塘咧方向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咁反方向咧启福道去启隧啦，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都是塞的，龙尾排队启德消防局。咁而家咧启福道方向启瑞，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都是塞，龙尾就去到启德消防局。咁跟进翻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北架山花园快线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喺半个钟头前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家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浙江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明爱医院，而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医院。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廿几个同学之中，系读咗两年都冇机会演出嘅。咁跟住我系有谂过，攞咗个文凭之后，咁我就走啦。我真係好多謝好多謝李明心老師，當時佢就係一個少女夢揀咗我做女主角添啊！如果唔係，我諗我已經都唔知道做咗啲咩啦。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 ，Jackie 陳圖安， 我係召喚安哥同學會。 世間上有一種關係，冇咗佢會覺得若有所失，但當有一日，你唔再需要佢，却会发现根本冇办法将佢磨灭。 讲紧嘅系塑胶啊，处理塑胶垃圾真系好头痛嘅。电视节目初创在亚洲，今集飞到印度睇下当地企业家有咩创新方法去解决呢个污染危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企硬唔剔嘢。 做咩呀？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咋嘛。个个父母都紧张自己仔女㗎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风骚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逢周拜个人。 好，翻嚟啦吓，继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 大家都记得啦，当年一套大时代，周慧敏饰演嘅角色系边个咧？ 娴妹 系啦，嗱佢真正嘅名系咩？即系个角色名你会记得噶？即系佢都会有黄耀祖， 唔系噶，真系叫娴妹噶。 即系佢出世身份证个名系叫娴妹嘅， 佢里边个角色好似就系叫娴妹噶。 大家叫佢好似一个花名咁，佢都会有一个名噶咁个角色。 佢角色咪叫娴妹咯，唔系咩？ 花名嚟噶，全名噶，即系譬如 冇噶嘛。 佢喺唔系嗱，不过唔系阿祖啊。 真系冇 噶。如果喺睇完一套戏之后咧，咪出啲 roller 咧睇人。 都想娴妹噶。 真系冇一个全名， 有名嘅，不过即系嗰个角色，其他角色都系叫做娴妹咁样啦。 好啦好啦， 嗱如果我会话 阿祖系 啦，其实呢啲唔系都唔重要。 你话究竟西瓜跑叫咩名咧？跟住西瓜跑都唔系嘅，佢应该有第二个 名。 嗱，我哋风骚我哋三个里面咧，阿子一定系最悭嗰个噶啦吓。你有冇信心可以做到啊？因为呢度咧就喺日本做咗一个访问啊，佢揾咗一个被电视台评选为日本最悭家嘅女仔， 系 你有冇信心可以做到？ 系个女孩子嚟， 女孩子嚟嘅啦，年纪轻嘅，系啦。佢咧仲系帮佢做咗两个嘅访问嘅，即系六年前同埋而家。究竟佢六年前已经系咁悭，六年前嗰阵时咧廿几岁嘅啫，到咗佢再做呢个访问嘅时候咧，即系六年后就去到33岁啦。佢有一个目标嘅，佢就话我要悭钱悭到34岁之前，我要有3个单位， 系 即系要有物业嘅，有3个单位嘅，但而且亦都有记录低咧，究竟佢啊系要去到几悭几节俭嘅话咧，先至可以达成佢嘅目标，而佢个目标又做唔做到咧咁样嘅？第一步问一下你，我逐样列出嚟啦。 好啊好啊， 佢要几悭家，佢呢一啲。你哋为咗 悭出3层楼，我谂系佢先做到啦。 你做唔做到呢？咁佢会做嘅咁多嘢先嗱。第一样嘢喺呢6年里面咧，佢系冇买过衫嘅，所有佢着嘅衫都系喺外边执翻嚟，或者人哋唔要俾佢嘅。 哇，6年嚟都冇买过衫，我做唔到。 第一步已经唔得啦，系嘛？ 即系其实我买啲衫咧，都 着六年噶啦， 都唔系好贵，同埋一着 最好，唔系平定贵， 系 一件都冇。 系啦， 嗱，你又有机会成为我哋即系最悭家嘅代表噶啦，已经。 我都唔得， 你系至理精明眼嚟噶啦嘛。 我可以咁做唔到嘅， 做唔到系我可以做唔到嘅。 我想我几耐冇买过衫咧，咁样又好似唔系，咁一次过可能又买几件，咁有排买咯。即系可能我一年可能买2次衫嘅啫，得唔得？ 唔得，因为佢六年都冇买过衫。 好啦好啦， 佢嗰啲戒色戒到一个地步系咁干净嘅，系啦戒衫， 系啦戒衫啊， 人哋就戒 色，咩色？ 我知啊，佢戒色，佢就戒衫。 我都未讲其他，我谂咧即系大家都可以试下，你可唔可以做到咁黑？嗱，有3个单位噶，最后尾佢系成功咗噶吓。第二样嘢，佢长期揸住一本。冇嘅，就 系 记录低佢每一日啊嘅收入同埋支出有几多，系少到呢连1英啊，佢都会 1英， 佢都会 mark 低究竟佢使咗几多钱。 哇！呢个直情就系大时代悭妹里边嗰个剧情嚟咯。周慧敏真系会有本数簿咧，随时 mark 低一个几号咧。哎呀，今日攞多咗2毫子嚟买 band 波啊，咁又唔掂啦咁样。 系啦，曾几何时？因为其实咧而家应用程式有嘅，系有呢啲咧话你每日嘅开支啊，跟住咧就睇翻你收入啊，跟住咧你今日负数啦咁样嗰啲嘅。但系咧即系填得太多嘢咧，对于我嚟讲系啲吃力嘅。咁所以咧。我就冇做到嘅， 我 曾经好似做过， 我都有朋友同我讲过咧，因为我自己大使啊，即系我同佢哋讲，我想试下储钱啊咁样，佢哋都系教我用呢一个方法嘅，就话你攞本簿，跟住咧就将所有嘢咧你就 mark 低咗，你就会知道其实有啲钱你唔应该使噶咁。 好长啊，即系可能咧 set 个一本簿，可能单行簿咧10行嘅。你唔好再超越啦！嗱，你开新行，你已经超出咗咁多，其实可能有啲作用噶。 嗱，我有试过嘅，我有做过，跟住但系我个结论系有啲唔一样嘅，就系我见到自己，哇！你成日都使咁多钱，唔好再俾自己知道你使咗几多钱啦。跟住我就决定唔使啦，自己嘅呢个就叫紫微沙草。所以好明显我一定唔系悭到 啦，做唔到啦。 嗱，呢个大家都做唔到啦。另外一样嘢， 大家我哋做唔到，系 我哋 做 唔到。再讲埋第三样，睇大家又做唔做到啦吓。伙食嘅费用，即系你每一日你估下佢限制。自己是每一日啊，佢可以使几多钱喺饮食方面咧？ 佢啊，我出去食日本人啊嘛，食碗拉面啊都要1000日圓最基本噶啦。 八百 yen 八百 yen 都有噶，佢哋有嗰啲有啲 咁，你第一样嘢谂就系佢应该系唔会出街食嘢噶啦。 冇错，带便当自制。 嗯， 又或者如果我睇嗰啲日剧咧，嗰啲单身男士咧，佢哋就会便利店度买嗰啲咧，即系急冻 嗰 啲咯。系啊系啊系啊，大 国 人啊嗰啲咯。 呢个方向系啱嘅。 去咗储物嗰啲，买嗰啲便当饭盒啊，或者几片鱼生饭仔嗰啲咁样喺度买咯。 嗱， 饭团都得噶， 已经系太丰富啦。 饭团 都可能嗱，我唔知道飯團一個幾多錢啦。 飯團都得啊嘛。 報道就係咁樣講嘅，佢雪櫃裡面所有嘅食材咧， 都 係有 嚟嘅水味嚟嘅， 半價嘅，即係差唔多到夠期啦。佢、 哦、 就係半價嘅，而佢成個雪櫃咧，每一餐嘅都係食$2一包港幣嘅烏冬，加一啲菜，就係佢嘅一餐。佢每一日係會控制喺佢嘅伙食費係$11港紙之內。 每一日$11， 其實真係 日本嘅水位可以咁低嘅咩？ 係啊，即係佢話總之烏冬就係$2港元一包。你諗下，六年前嘅$11 啊，你入便利店度啊，你想買啲好啲嘅嘢飲都買唔到喎、啊嗯。 你諗下，佢係 $11 喎，碗佢都唔買噶，因為佢話我未有個，即係佢未即係煮烏冬都要有個鍋嘅。 係咯， 使乜要碗啫？我碗都可以慳翻唔買，我就煮完喺個鍋度直接咁樣夾嚟食。 咁、哦、呢個我都會咁做嘅，係 啦， 係呢、這個我都會做。 但你唔係因為慳錢， 我 係 懶啫 嘛， 係啊。 佢 係買個碗要使幾多錢啊？ 都唔買，佢就係用嗰個鍋直接嚟食。 OK OK， 就係咁樣，每一日佢都係咁樣過， 日日如是六年、啊、 日日如是六年。其實咧，佢過咗一年之後咧，佢已經成功。嗱，咁我又冇問到呢一樣嘢嘅。過咗一年之後咧，佢已經成功買咗一個單位。就係咧，唔係好貴，因為日本嘅樓冇香港咁貴啊嘛，係咪？第一個單位咧就大約$73,000港幣嘅啫，買咗一個單位俾自己自住之餘，因為有三間房嘅啦已經，另外嗰兩間房咧租出去俾人哋。 哇！咁快就可以做到呢個包租公啦，真係 包 租 婆 係 啦。 萬咁又真係唔係貴喎，三房， 因為可能佢嗰個收入都唔係好高啊。你見到慳到咁嘅話， 但係佢有冇話佢一炮過定係供定點㗎？ 應該都係要供嘅， 都 係 要 供 嘅， 係啦。 $73,000，如果你話香港咁樣買嚟要供嘅話，$73,000 車位買唔到啦， 首期都唔夠俾嘅。其實$73,000嘅， 但係我嘅意思係，如果你真係要， 我攞嚟嗰啲抽到 啦，抽到嘅 話咯， 跟住佢就再第二年、第三年就買落去啦。 keep 住都係繼續咁樣做，繼續咁樣做咧。到今年咧，即系啲记者朋友咧，就再去同佢做呢个访问嘅时候，第一样嘢见到佢，哇！你真系好悭啊，悭到咩地步咧？佢、用佢身体所有嘅地方可以赚钱嘅，嗱唔系做衰嘢啊吓，佢都攞埋出嚟去赚钱。 例如 剪到头发好短，因为将啲头发攞出去卖。 嗯 ，OK， 即系连呢一个都系 阿展，你就做唔到呢点？ 点解咧？你即系你系咪想话人哋冇人买啊？ 阿祖都系， 系啊，我冇啊， 唔系我啲头发散，你 唔系一 个 系无价，唔系阿祖系无价宝， 我唔会卖噶，几多钱我唔卖啊，唔生出嚟点算啊？咁样， 扯我头发啦咁。 再去访问咧，就发现佢咧，佢已经成功达到佢嘅心愿啦，因为第三层楼亦都买咗噶啦吓，每一层楼咧系越买越贵嘅，第一层楼头先就话$70,000啦，第二层楼咧就去到100几万啦，第三层楼咧就去到$2,000,000噶啦，佢成功地因为买咗三层楼啦，因为佢个目标就系我要买三层楼之后，34岁，我而家冇错，我有楼收租啦嘛，我又唔系要过住啲好富贵嘅生活啊嘛，所以佢而家已经可以辞咗自己份工，净系靠收租嘅收入咧。可以夠佢使啦， 然後佢就日日食翻鰻魚飯啦，同埋買翻六年嚟冇買過嘅衫啦。 對唔住，對唔住，錯，因為記者打翻開佢個雪櫃，佢依然係餐餐食緊烏冬麵㗎。 做乜嘢？咁我就唔制啦。 人生真係好似冇乜快樂咁。係 啊，因為 退休做咩？ 因為我退休就係想揾快樂啊，想開心去玩㗎嘛，食得好啊嘛。我都34歲退休。都系食烏冬麵咁過嚟做咩？其實我唔買啦，我都係食烏冬麵噶啦。如果咁， 所以嗱，你話嗱，佢真係成為 佢咪慣咗，可能 可能 係 啊， 嗰個習慣。 你嗰六年咧，日日都見住啲烏冬麵咧，逼自己要過咁樣 啦，係啦， 食烏冬麵 上癮。 唔係咁冇辦法啦，因為即係嗱，你諗下喎，佢食烏冬麵，佢就靠烏冬麵烏冬啦，就可以起家喎。咁所以佢對烏冬應該難捨難離嘅喎，係咪？ 建立咗咁深厚嘅感情。 如果咁嘅話， 烏冬要離婚書。 你諗下，如果咁長情同念舊，點會有嗰啲拋佢嗰啲咩糟糠之妻啊？點會發一大就唔識人啊？咁樣 女孩子嚟噶嘛？佢真係經過自己即係努力過噶嘛？真係。 咁咪我哋不嬲都係講話發一大而家唔識人啦，就冇講過話發一大唔識烏冬啦。 係啊，好念舊。 佢仲識烏冬喎。 我當時啲人譬如喺嗰度住之後咧，發一大去買好多層樓，佢都唔會買原本嗰住嗰間。 因為有啲係覺得係風水屋嗰個係。 即係風水面啊！ 系啊，呢个乌冬我要食一世， 唔系定系咁样啊？ 穷啲又储唔到钱冇楼啊？ 定系可能咧，佢知道咧嗰个系佢嘅一个枷锁嚟嘅，即系佢用食乌冬咧嚟控制自己成个咁刻苦耐劳嘅人生。如果佢哪怕系食咗一日鳗鱼饭咧，可能佢就会咧解放噶啦。佢就會將啲錢倒水咁樣咧，佢突然間發覺自己黐線嘅，係啊？點解曾經苛刻過自己六年啊？跟住佢就砰一聲咧，可能三層都冇曬。 唔係，嗱，我覺得 我哋真係黑心啊，真係。 唔係你幫 嗱，我冇講噶，所以。 但我又唔明喎，即係佢不過佢冇繼續解釋啦。點解即係34歲定咗呢個目標，佢真係做到？由20幾歲用咗呢六年時間，唔買衫，一日寫住開支啊，跟住即係食烏冬啊等等。咁點解34歲佢要退休啦？佢目標去退休。三层楼啦， 嗱呢一个目标点解会系34岁画呢条线啊？个样佢冇讲嘅，但我有一样嘢可以答到阿田嘅，嗱佢就悭得咁紧要啦。不过喺而家一个地方度， 佢系 好啊，即系如果以佢，喂，其实佢食个汉堡包都已经 系，我觉得都系。 嗱，有一样佢真系豪，六位数字咁样攞出嚟， 过十百千万十万， 冇错。因为咧，佢系开咗一间猫猫咖啡店嘅，佢系好中意流浪猫嘅，即系佢除咗自己悭之余之外咧，佢仲系会去帮助呢啲流浪猫。即系以佢如果每一日一日嘅食嘢嘅钱系可以使11蚊嘅话咧，佢系用咗啊六位嘅数字咧去装修，而且呢一间咖啡店咧而家系唔赚钱嘅，但系佢就话唔紧要，我咧佢自己俾自己嘅格言啊系咩咧？就话金钱同埋精力咧，我可以储。但如果我都会将我自己的钱用在我喜欢的地方，那他就觉得可以帮助到流浪猫猫，可以帮助他。 完全解得通了，因为我们刚才问了这么久，就是他那个悭的意义、退休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他告诉你，原来所有悭埋其实他都是要使的，不过就使在他钟爱的流浪猫上，解得通都很明白。 如果是的话，也可以见到他的喜欢真的去到的地步非常之严重，可以将自己的纪律去生活，每一日。 同埋你而家明白咧，佢买三层楼嚟收租咧，佢唔系为咗赚钱啊，佢系为咗贴钱 去养猫。 佢养猫，咁点解 生活嘅？ 系啦，即系点解佢要食乌冬咧？其实我谂佢都系为咗咧，如果我要使钱咧，宁愿咧就俾流浪猫食。 系， 我食乌冬就够噶啦，我唔要食其他嘢啊！真系。 所以呢个自荐嘅故事， 所以其实佢唔系悭妹，佢 系 猫奴。佢系为真系，佢系为咗猫而做出咁多嘅行为， 都可以咁讲， 真系明晒啊！即刻 自己所有嘅享受， 爱到咁啊！嗬， 系啊，咁好似突然间觉得佢哇，人格升华咗啊！如果佢为咗自己嘅话咧，我哋就真系觉得大惑不解。 开头其实我睇嘅时候咧，睇个报道都觉得死啦，系咪有少少病态咧？即系逼到自己咁吃力咁辛苦，等埋最后尾咧，凡事都有原因嘅。 所以去到最后，佢都会唱呢只歌噶，唱边只啊？ 如果你知我苦衷， 咪就系咯。如果你知我对猫猫嘅苦衷。我哋不一齐唱啦，你说你觉得乌冬， 你说你从来未爱恋过，但很珍惜跟我在消磨，我笑我原来是我的错。裂开的心还未算清楚，如此天真竟得我一个，付出的心你收不到我。如果你知我苦衷，才已没一点感动，谁想到这样怕生。 周慧敏啊，如果你知我苦衷，今日咧有这么近那么远啊，我哋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哇！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想带大家去地方咧，就系、是、香港各大嘅庙宇， 冇错， 系啦，即系咩黄大仙庙啊，咩文武 庙 啊， 天后庙 啊等等。嗱，我哋有啲特别嘅要求嘅，即系如果你有试过，嗱，我想嘅，即系你有啲嘅体验，觉得。真係好靚喎，幫到手喎， 幫到手 呢、這個梗係需要啦。 死佬啊，真係講我求完之後，佢翻翻嚟我身邊啊嗰啲。 哇！我求完之後咧，財運真係好咗，姻緣真係好咗啊！其實唔知廟宇啊，仲有啲姻緣石嗰啲噶嘛。我都揾咗啲資料，如果大家有一個親身嘅經驗嘅話咧，歡迎你打1872388同我哋分享一下。 又或者可以分開唔同嘅功能咯，即係求子去邊一間啊？學業進步邊一間啊？升職加薪邊一間 啊？如果大家都有呢啲分類嘅話咧，歡迎打嚟，即係得啖笑。啫，冇冇话真系求证到嘅，唔使 fact check 嘅呢啲系咪？ 如果你真系试过咧，去完呢、這个鹅颈桥打完小忍之后咧，嗰、那个系一间庙啊，但大家都当佢神坛咁拜噶嘛，系咪先？真系 work 嘅话咧，都可以同我哋讲下笑咁样。 系啦，1872388你可以打定上嚟咧，同我哋讲下香港唔同嘅呢啲庙宇啦，有冇啲咩好得意嘅古仔咧？你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嘅吓。 OK， 好啊，嗱，即系大家瞓觉咧，一觉就瞓到大天光啦，叫做。 唔系个个得噶。 需唔需要？ 我唔系。 哦，需唔需要用闹钟嚟闹醒你？ 我要。我要 一定要嘅， 我需要系 我而家唔使， 你唔使， 因为佢用咗手机， 唔系 就 唔 系闹钟， 我习惯咗我都可以。 佢、哎、不过咧唔使瞓到 啊，系啊，不过我依然。咁我点都细过你啊，你都仲系不停喺度瞓啦噶， 系 啊， 系 咪？你真系好犀利噶， 老咗咯。 其实你实际年龄可能得十岁噶咋？ 你话智商？你话 可能唔好讲啦， 我 都系啊。 我真系要需要瞓。 我都仲会教闹钟嘅，不过咧、 啊、 通常都喺闹钟响之前我就会醒噶啦。 有冇试过？ 系 真系日日都教住个闹钟，但系永远，因为你有啲人真系靠闹钟醒噶嘛，或者靠电话，靠电话。 我有个朋友啊，有七个噶，真系有七个都唔醒，我真系俾啲掌声佢啊， 好嘢， 我叫佢。做睡寶 有冇真系试过咧？明明教咗，点解又唔响？明明教咗，点解咧又听唔到？ 我都有 嘅。明明教咗，就讲紧系 我呢方面理由都比较多嘅， 同埋经验亦都比较丰富。 系咯，长期都系咁样。 长期有冇嘅？ 我有试过嘅，即系揿翻，跟住点知翻瞓嗰啲咯，都有揿过啊。 你自己都系自己 揿知嘅，有试过。 或者你话咧？你话你试过嘛？ 哦，因为原来我教咗唔系每日响咯，可能咁啱熄手机嘅时候， 系啦，咁即系调教错咗啊！佢始终都会响。 你而家讲紧嘅系 系啦，明明嗰个人巴西有对夫妇，咁佢咧就即系每一日咧佢都会靠个电话咧就响闹嘅，咁啊咁教咗揿咗噶啦嘛，即系话佢冇错嘅，每一日可能都系八点钟起身 set 好咗噶啦，已经 噶啦，亦都冇，亦都即系因为成日都系话点解？今日又冇咗声啊，跟住又迟到啦咁，久而久之佢话唔得，我即系每晚都要 check 清楚，有声啦，冇熄到电话，跟住咧校准啦咁样，跟住又系咁样，于是乎佢咧就喺屋企安装咗个 CCTV， 闭路电视， 闭路电视， 见到啲咩 嘅， 喺度影住，究竟发生咩事？ 我估两公婆其中一个梦游。成日好驚會遲到，跟住咧就覺得咧一早我、哦、 已經 起身翻工啦，跟住就自己去廁所刷洗面啊！ 我估我估，佢隱瞞咗，原來佢哋養一隻狗嘅，於是乎半夜一隻狗咧成日都咧自己撲，我要主人陪我多啲，唔俾你咁早翻工 嚇嚇好，咁係咩咧？ 好啊，嗱你啊嗰個近嘅，你嗰個都唔差嘅，係啦，其實係只貓， 只貓夢遊定係咩啊？ 唔係啊，唔係只貓夢遊啊，係只貓咧，每次咧佢響鬧時會見到咧只貓就係啫， 即 係 一響就拍咗佢， 唔係貓。我觉得好嘈啊！ 系每一日喺度暴住啊，可唔可以拍熄咗个声佢咧？一钟啊， 因为猫主人嚟嘅，呢奴才 系啊， 嘈醒主子瞓觉，扑 做咩翻工啊？你要留喺屋企度照顾我啊？咁样啊？ 系啦， 拍熄咗佢个，原来系咁。 你老细信唔信啊？你系老细信唔信 啊？正啊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话：，目前最重要系止暴制乱，认为社会出现动乱背后一定有大台，警方应该加强拘捕喺幕后策动同指挥嘅人。佢指出，示威者嘅保护装备，例如系全套黑衣。眼罩、通讯器材等等可以媲美防暴警察的装备，亦都相信背后有外国势力支持。 叶国谦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曾经有示威者到入境处大楼外向受不合作运动影响的市民鞠躬道歉。他不相信青年人有这么高招，认为背后有人指挥，而且策略者是非常有组织性。他又说，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昨日在座谈会指出，现时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有能力应付目前的局势，并没有直接说明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出动解放军。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以他记忆，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昨日在座谈会上并没有具体指出特区政府可以根据公安条例禁止游行集会和颁布宵禁令，但与会人士分组讨论时，可能有人提出警方不应该再批出游行集会的不反对通知书。他又说，张晓明在会上并没有提及要拘捕暴力分子的目标人数。被问到民建联和建制派会不会担心因为撑警队而被选民离弃，谭耀宗说，撑警队是向警队和警员家属表达慰问，对过分暴力的行动作出谴责，同时希望警队严正执法，但执法过程中有不少难度，如果警队做得不好，市民可以向监警会投诉。他亦都相信不是所有人都敌视警队，他又说，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不应该同情和包容暴力。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只会破坏香港社会，呼吁香港要尽快恢复秩序，将精力放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梁爱诗说，围堵警察总部、扰乱政府部门办公、冲击立法会和中联办、堵塞道路瘫痪交通、到用砖头、汽油弹攻击警方、破坏警署，已经超出和平游行的范畴。他指出，特区政府已经在6月15日暂缓修例工作，立法工作亦都已经完全停止，但示威者提出新的不合理的诉求，暴力破坏行为不断升级，他们的目标是要瘫痪香港，造成无政府状态。他说，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不能因为这些人犯事就大赦，否则香港会乱。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克什米尔问题关系恶化，巴基斯坦决定降低与印度的外交关系级别，暂停双边贸易，并驱逐在当地的印度高级外交官。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作出有关决定。印度政府日前宣布，将宪法赋予印度控制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自治地位取消。巴基斯坦批评印度的决定势必改变当地以穆斯林为主的人口结构，形容印度正企图在克什米尔进行种族清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但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有烟霞和有几阵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168点，升171点，成交金额40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6点，升9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46蚊，升7.4；盈富基金26.9，升0.5；中国平安88.7，升4.5；建设银行5.71，冇起跌；友邦保险77.45，升6.5；中国铁塔1.97，升1仙；港交所247蚊，升4毫；安石 A50.14.1，升0.2；小米集团8.85，升2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9，日元106.22，瑞士法郎0.976，澳元0.678，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7.044，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24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4,038蚊，升11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0.18美元，卖出1,50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出口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咁而家龙翔道来回方向啊，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鲤鱼门道有紧急维修工程咯。鲤鱼门道近住东九龙邮政局对出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将军澳道，去油塘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伟发道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同埋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学界超声道， 大家好，我叫邓子莹。咁我喺香港树人大学度读紧四年级嘅，咁我最近参加咗第28届全港诗词创作比赛填词，咁喺学生组度好开心拎到呢个冠军嘅。咁嗰个比赛作品咧就系《风入松》，由自怜正远。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货柜安全守则四个字，逐细情歌。 我讲先，逐即系逐个货柜检查清楚。 细就系检查嘅时候一定要好细心。 情即系跟足程序去做。 歌做晒咁多检查之后，就可以去唱逐细情歌。 同埋要留意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货柜处理操作，千祈咪攞命搏。我系 Alex 邝星宇。 做咩啊？塞紧车啊？是这样的啦，整条路没车你才害怕啊，塞了很久都没得动啊。不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在这里三个钟没得动的啦。哎，不要猛不要猛，等我曾志豪陪你听着我们风骚，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看前面的车动啦。 做什么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着你。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又要讲下天气。 系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不过咧，即系天文台已经讲咗啦，话周末嘅期间咧会有短暂时间有阳光，或者又有几阵嘅骤雨。 系啊，而今日咧话 稍后时间咧都会有几阵骤雨，或者系狂风雷暴下，不过可能晏啲嘅时间。 我都估唔到，我头先出咗去厕所嘅时候咧，我见到咧。真系天阴阴喎， 哦， 我估唔到喎，真系， 真系， 只系想落少少雨嗰啲咁，所以大家都留意住天气情况啊。 系啊 ，OK， 咁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今日咧，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係未去過啊？我哋今日講香港十八區的廟宇， 冇錯冇錯。總之有啲咩特色嘅廟宇啦，又或者你覺得咧邊間廟咧就管啲咩最靚嘅，係啦，咁歡迎你可以打嚟講下嘅。 同埋咧有啲咧可能即係隱隱蔽蔽嗰啲咧，即係 冷門啲嘅， 冇錯。 或者咪即係可能真係可能山邊先有個係你個區嘅市民你先知嘅。 係啊係啊， 諗到咧話有啲離島嘅幾靚， 係啊， 一陣間分享下。如果你哋有嘅話咧，1872388咧，非常歡迎你而家咧就打電話俾我。 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 豪雨录， 梗系要俾佢嗌埋个 baby， 我哋先至可以正式开始啦。系，我都想讲我嘅 baby， 两个细路。 神话中相传，遥远那远方，云海里的深处。 去一个旅行咧，原来最大嘅发现咧，就唔系话啊认识到嗰笪地方，因为你知道我今次去嗰笪地方，净系认识到嗰度嘅主题乐园嘅啫。但系系可以认识到咧，就系你嘅小朋友咧嗰个真实嘅性情啊。 如轻烟飘来，如飘雪幻化，随梦而步进我家。 我唔知道你如果系做父母嘅话咧，你会唔会都有少少一少少偏心，或者喺嗰个时间分配上面会有少少顾此失彼嘅感觉咧？特别系讲紧如果你有两名或以上嘅时候，你会唔会可能你嘅精力都只系集中喺，可能有啲系集中喺个细路上面，有啲系集中喺个大仔上面。总之你总系觉得唔系五十五十可以平均分配到嘅。我趁住我两个细路仲细咧，我要喺度大胆承认我系有嘅。 神话中那 方，即系我两只手如果分猪肉嘅话咧，可能大仔会食多两斤肉咯，细仔可能咧就切多两块猪皮俾佢咯。系啊，总之真系会有少少唔系好邓称嘅。同埋呢阵时候衰啊，当你屋企咧，譬如有姐姐帮手嘅时候咧，你就会依赖咗，譬如你就会将全担心机咧。或者大部分啦，唔好讲到自己咁衰先得嘅。可能你会将三分之二嘅精力咧摆咗个大仔度，三分一咧就会理住个细仔，因为你知道个细仔有三分二可以靠姐姐帮手。我之前就系用呢一种咁样嘅比例嚟对两个仔嘅。所以嗰阵时有啲人成日都问，喂，呢个细仔其实咩性格噶？我都只能够话啊，都诶曳咯，活泼咯，好具体嘅其实。我都有啲 sam 去，因为我接触佢嘅时间就系得三分一，然后呢个旅行终于出现咗啦。呢个旅行系二对二 two on two 嘅，咁即系话我同我老婆一人睇一个啦，而且你冇可能咧长期分配就话嗱，老婆我睇大仔，你睇个细仔啊，都唔得噶嘛。于是乎我哋就真系要平均分配时间，而且我后来发现大部分时间我系会睇住个细嘅多嘅。咁就会有个好神奇嘅事喺我身上发生，我重新认识咗自己嘅细仔。啊，讲出嚟简直系大嘅不道，俾雷劈啊！喂，个仔你亲生嘅咩叫你重新认识啊？你讲到好似你过去嗰年几两年做咩？佢俾人哋接咗去外国啊？你啱啱先认翻佢啊？唔系嘅，原来咧各位父母可能你真系有呢个同感。如果你有好耐冇即系全副心机摆落去嘅话，突然间有一个六七日嘅密集时间。你真的要同佢单独囚禁嘅话咧，你真的发觉哇、哦，重新认识阿仔，乜原来你真的曳得咁交关嘅。我而家终于彻底了解我嘅细仔，知道佢嘅脾性啦，知道佢嘅唔耐烦嘅程度咧系远超过个大仔啦，知道佢嗰种活泼好动啦，亦都知道佢嗰种咧逢人都聊、逢人都打招呼、逢人都跟住走嘅嗰种嘅放任啦吓。差啲想讲放荡啊！同埋你亦都会观察到咧，就系啊，原来佢真系会独立啲嘅。呢个咧，亦都系之前有好多新手爸妈咧面对嘅问题。第一胎，你由于用咗无限嘅心机同埋担心摆落去，可能佢会得到你好多嘅宠爱，但系咧，某程度上啊，佢真系会失去咗少少嗰种独立自主嘅能力。而由於細仔咧，頭先我都話咧，擺得三分一精神喺個身上面咧，天生天養，佢而家真係咧咩都唔怕嘅，甚至乎有一幕咧係令我都好有感觸嘅。我哋去參觀一個水族館，即係你知啦，都係有條大鯊魚喺個水族館度啪咁樣遊嚟遊去嗰啲地方咧。之前細仔未出世嘅時候咧，我記得我帶大仔咧就去過一個水族館，嗰、那個沖繩美麗水族館。你以为佢会好鍾意啦，点知入到去嘅时候呢，我大仔呢竟然係拿住我隻手呢，就话我要走我要走，佢好驚，佢见到啲鱼游嚟游去呢，佢觉得好驚，所以佢嘅驚呢亦都令到我哋今次去旅行嘅时候呢，我哋都担心死啦，会唔会大仔又驚细仔又驚，其实水族馆仲使唔使睇呢？ 成长于水 点知入到去嘅时候，你突然间发现，咦冇嘢喎，个细仔咧竟然对住咧成缸鱼咧，无论大鱼、细鱼、小鱼、水母啊，定系海马咧，佢真系指指点点咧，好兴奋，手舞足蹈噶。咁我哋就谂啦，可能真系胎都唔同嘅，呢个细仔咧，可能个胆比较大啲，冇咁惊啊。但系神奇嘅事发生啦，我见到个大仔，佢都一样冇事，佢坐喺度咧，一路喺度望住啲缸鱼咧，一路喺度咧又睇得好开心。咁我哋就系梗系心谂啊，大咗一年，佢真系个胆终于大咗啦！我哋以为咯。因为中间细仔决定咗自己离开个 B B 车，徒步喺度奔走，咁我就唯有追住佢跑啦。终于捉到佢翻嚟嘅时候，就见到我老婆同埋个大仔喺度讲紧数。原来我大仔本来咧就同个细仔一齐坐咗喺个 B B 车度喺度享受紧嘅。我个细仔一离开咗个 B B 车之后咧，我老婆同我讲，我大仔开始坐立不安，开始焦虑，咬手指，掹三角，然后就话要走，唔想再睇。跟住我老婆问佢：你唔系惊啊嘛？佢话系，我要细佬陪啊！哇，真系对我嚟讲系晴天霹雳。乜唔系大佬照顾细佬嘅咩？点解会咁样嘅？咁我唯有咁样谂啦，佢哋两兄弟就变咗一个共生嘅关系。细仔嘅出现咧，可能令到大嗰个咧多咗一种依靠，又或者可能佢觉得呢种系同伴嚟嘅，所以佢会好想黐住佢一齐做啲嘢。反而细仔令到佢会多咗啲勇气同埋胆量去行事。而你话点解细仔咁大胆呢？可能因为仲细啩，可能佢唔知嗰条系鲨鱼啩，你知啦，童言无忌啊嘛，所以佢见到任何人都唔怕啩。我唯有用呢个方法去解读啦。又或者其实你都应该接受，喂，大仔细仔可能真係纯粹出世就係先后分别㗎咋。究竟佢哋每个人嘅成长志向或者佢哋嘅性格呢完全唔同，冇话大仔呢一定係大胆过个细路㗎。可能你屋企你自己都係㗎，你可能係屋企最细嗰、那个，但可能你发觉你自己做嘅嘢呢大胆过你嘅大哥好多㗎。所以明白㗎啦。呢六日几夜咧，虽然我对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认识好少，但系唔紧要，我对自己两个仔嘅认识重新投入多咗好多。而家我知道究竟佢喊嘅时候系究竟发生咩事噶啦，衰仔你又嚟啦！ 龙虎榜盘州精选， 点解咁惨绝人寰嘅嘢，佢都会谂到嘅咧？Ega 新歌歌名 Everyday 是代表每日都重复住同样的前度阴影。咁惨的轮回是因为 Ega 创作 melody 的时候呢有一种循环的感觉，就好像困在自己思念的空间之中。作曲 Ega， 填词林若琳，编曲 Yusuke Hatano， 监制舒文。上晚两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一位 ，Ega Everyda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货柜安全守则四个字，俗世情歌。 我讲先，俗即系逐个货柜检查清楚， 世就系检查嘅时候一定要好细心， 情即系跟足程序去做。 歌做晒咁多检查之后，就可以去唱俗世情歌。 同埋要留意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货柜处理操作，千祈咪攞命搏。我系 Alex 邝星宇。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拜个人。 頭先咧，豪仔咧就講咗你兩個仔啦。其實我同阿田喺度聽嘅時候，係聽得好開心嘅，即係有少少覺得你都有今日啦。 係我哋咁話， 你真係俾兩個仔治㗎，其實 係啊，所有父母都要㗎啦，係咪先？真係冇辦法。 唔 係， 同埋我想話，真係兩個性格係可以好唔同 㗎，同 即係你同一個媽媽嘅肚子裡面出咧，同一個地方一齊出即係孕育出嚟，跟住成長出成長都係一個家庭啊，都係嗰個父母咧。天冤地之别嘅两个性格， 我相信你啲家姐阿哥应该冇你咁贪食噶嘛，系嘛？ 系啊， 佢哋应该瘦噶嘛，系嘛？因为你食晒嘛，系嘛？ 唔系，即系我成日都话，我个想同阿妈讲，我又咪我哋咪真系亲生噶？因为即系阿家姐同我就系肯定系好样又唔同啦，性格又唔同啦，即系 第一点令人好安慰。 系佢家姐同埋，唔系即系贵妈妈， 咁样显得佢独特啊嘛。系啊，呢啲真系独一无二噶。 我以为你想讲嘅系 咁样， 系啊，一个已经够啦。你两个嘅话真系惨。 你大仔同细仔两个样嚟噶，都系一个似阿爸，一个似阿妈嘛。 如果你咧个家姐出咗世嘅时候咧，你阿妈发现吓已经贵花田咁啦，我唔生第二个啦。 诶，我呢啲系 accident 嚟嘅。 咩啊 ？accident 咯， 系啊。即系咩啊？ 意外嚟噶。 我唔想知啦，嗰啲就 OK。嗱，你讲完两个仔，我都要讲另外。一个仔，不过呢一个咧就可能头先阿田咁样讲，阿妈生出嚟都唔知道我个仔原来最终会变成咗一个擦鞋仔嘅。 O K， 擦鞋仔啦，因为 咁系真擦鞋定系 真系做工作啊？ 真系真系讲紧佢个性格嘅，因为咧就睇咗一个诸题嘅报道，就喺度讲紧咧就究竟啊职场嘅文化里面啊，系啦，有阵时都真系会有呢一种嘅人出现噶嘛。 咁好似系即系好似一定要有呢啲岗位嘅人喺度， 即系你觉得系一定有嘅， 即系有老细，有擦鞋嘅，有啲对抗老细嘅，有啲奉承嘅，有啲唔讲嘢嘅， 咁先至成为一间公司咁 系 嘛？ 同埋你信唔信呢个擦鞋啊，或者所谓笠高帽咧，系必不可少嘅？ 我尽量唔做嘅。 唔係，咁係啦。 因為如果唔係，我覺得我應該會撈得掂啲嘅，但我做唔到啊。 唔係嘅，原來我有經典 有 經典笑話咧，好多年都有講過噶啦。佢就話咧，有個師傅就教徒弟，同佢講話嗱，你出到嚟做事咧，一定要咧就盡忠職守。我哋咧有嗰句就講嗰句，千祈咧就唔好隨便叫人哋笠高帽咁樣。 係 咁跟住咧，然後開頭佢就話你係啦，你唔可以咁樣笠高帽。跟住佢就話唔得嘅師傅，我咧就決定咗咧就派100頂高帽，逢人就會派一顶噶啦，咁我就会咧派晒佢咁滞噶啦，咁样，跟住师傅就好嬲啦，佢就话：我教咗你咯，唔准咁样啊嘛！做人如果唔脚踏实地嘅话咧，你就系一个即系唔 好 用 嘅 人啦。跟住个徒弟就话啦：对唔住师傅，我知错啦。不过师傅你要知啦，呢个世界上好似你咁高风亮节嘅人咧，真系唔多噶嘛。我以后会改过噶啦。跟住师傅就话：好啦，你走啦。跟住个徒弟就话啦：你睇我已经派咗第一顶高帽啦。 我真系谂到你听到尾先谂到呢一点， 呢个好经典嘅笑话嚟噶。但系呢个笑话咧背后就话俾你听，可能你唔经唔觉，你以为自己系我又唔会擦人鞋，我亦都唔中意人哋擦自己鞋，但原来唔经唔觉， 结果自己都受咗。 你 已经 系成为其中一份子。 嗱，呢个报道其中一点咧几似嘅，佢就话究竟啊，即系鸡同埋鸡蛋有边一样嘢出现先咧，即系永远都系一个问号嚟噶嘛。咁究竟系有中意俾人哋擦鞋嘅老细出现先啦，抑或系中意擦老细鞋嘅下属？出现先，你哋觉得系边一个出现先咧？ 应该系听擦鞋说话嘅老细先， 你觉得系老细嘅问题多啲嘅？ 系因为咧，如果唔系嘅话，啲下低嗰啲人咧，点睇到哇？原来擦老细鞋有咁好着数，条路咁好行噶？ 你用翻夫妻啊，究竟系有中意成日俾人赞嘅老婆先啦，定系有成日被逼要赞人嘅老公先啦？ 哦，咁你好似讲紧同一样嘢， 唔系 被逼要赞喎，你讲紧 一样啫嘛，擦鞋你都系咁噶嘛，咁解佢个报告系点啊？ 嗱，佢又唔系一个报告嚟嘅，即系一个分享嚟嘅，即系、 okay, okay. 我都冇一个定论摆喺度，但我觉得呢个几有趣，大家要攞出嚟讲嘅，因为佢就系话咧，佢自己啊，呢位嘅作者就觉得咧，肯定系啊有。中意俾人哋阿谀奉承嘅上司出现先， 系 有咗佢哋出现啦，擦鞋仔咧先至会出现嘅咁样。佢话如果唔系啊，下属点解要咁做啊？咁样 系 咪？但系同时间佢下一个论点，我又觉得佢唔可以话系错嘅。 点解咧？ 因为有一啲人咧就会觉得，其实呢个系人工包咗嘅，即系工作嘅一部分， 擦鞋 系工作嘅一部分，所以根本就系我翻工就一定要有份咁样做啦。咁样呢个就另外一个论点，你哋又点睇啊？ 有啲似嗰套日劇咧，嗰、那個 Doctor X 啊， 係係， 因為佢除咗話佢會準時收工啊，按章工作之外咧，其實亦都包好多咧，就係、是、譬如嗰啲外科醫生，即係講緊日本嗰套劇嗰啲外科醫生咧，咩、都好咧，見到個院長埋嚟咧，就會話：，誒、院長早晨啊，哎呀，今日真係辛苦你啦。而嗰、那個女主角咧，阿大門咩智子咧，店行店過唔會打招呼，咁咧佢有一幕咧，啲人問佢話：，喂，老細行過，你做咩唔鞠躬打招呼？佢話。对唔住，我嘅职责系医人，唔系包括要同上司打招呼。咁跟住啲人就话：，喂，呢、這个我哋职责嘅一部分嚟。佢话唔系，系我医生，我唔需要包同上司打招呼。 啊， 嗱，咁所以咧，真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同上司打招呼打好关 系， 或者 同上司打招呼又唔属于擦鞋啊，系咪先？ 咁因为佢 礼貌啫，我觉得。 但系因为佢嗰、那个佢嗰个剧情里边咧。佢嗰種打招呼唔同我哋噶，佢兩個列隊咧，直情係所有人都要咧向佢鞠躬啊，要俾佢行 先， 即係佢哋嗰個階級觀念重好多噶嘛。咁所以係有啲人佢真係會唔認同話，我做咩我打份工我要討好你咁多， 我 仲要擦鞋咁樣。 成日都係話咧，喂你份工包埋嘅，有冇寫合約寫明包先？即係有時啲不明文嘅規矩咧，你係可以話哦。可以俾大家暗地里选择做与唔做，但你唔好成日都话包埋咯。 系， 因为真系冇合约写明包，我做咩要跟埋大队要去咁做咧？ 唔系，但我觉得应该研究第二个重要啲嘅 咩咧？ 咩叫做拍马屁或者擦鞋先？ 嗱、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咩叫做擦鞋先？但打招呼唔算嘅话，咁咩先算咧？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嘅，就我有两个朋友，佢哋咧系兄妹嚟嘅，佢哋喺同一间公司度工作，但就好似咧豪姐你头先讲咁样，你两个小朋友嘅性格好。好唔一样嘅，有一个咧就 系 好率直嘅，个哥哥啊，好率直，就算系同老细开会嘅话咧，有啲乜嘢佢觉得唔啱，或者其实可以系咁啊，点解要咁谂啫？佢会直接去咁样讲嘅， 一定系外国翻嚟嘅。所以 我 谂 下先，等我谂下先啦吓。 要讲下少 咧。唔系，我谂下系唔系啊？因为嗰个系真实我朋友嚟噶嘛。应该唔系嘅，唔系外国翻嚟。 唔系我哋见啲人成日都讲 啊 嘛。Sorry， 我外国翻嚟，我份人比较直噶咁样啦。 系啦，嗱，跟住咧个妹妹就成日同阿哥讲噶咯。个妹妹就真系会同阿哥讲，其实你唔使咁直啊。跟住个哥咧就会话，咁你又唔使咩都阿老细讲嘅，你都话好噶咁样。真系两兄妹嚟嘅，现实生活冇啱同埋错嘅。个阿哥就觉得你啊，成日都拆老细。所以佢咪中意你咯，使唔使佢讲咩你都 say yes 啊？个妹就话唔系啊，咁老细叫我做嘢，我做翻呢份工嘅工作，就算佢有啲无理嘅要求，我唔系拆佢鞋，我净系想打好我份工咋咁样，即 系 都会有啲咁样嘅论点系。 咁有冇边个捞得好啲啊？ 系啊。 我覺得個妹好似好少少，個妹成日點解個妹要咁樣同阿哥講啊？就係、是、阿妹聞到陣除啊，個哥你份工好似唔係未必可以留咗好耐啦咁樣。 因為咧， 圓滑啲係好嘅，有時，但係有時盲目咁去從即係 崇拜， 崇拜或者係太刻意做咧，係黑人憎嘅。 唔係啊，因為你調翻轉諗啊，有幾多個老細特別中意聽人哋頂撞佢？但系又有几多个老细会好憎人擦佢鞋 啊？我觉得要呢个系一个语言 好说话，边个唔中意听啊？ 即系技巧嚟嘅，即系如果你可以讲得到俾佢听，就系我唔系唔同意你，虽然个心里面系唔同意嘅，不过咁样 可以咁做好啲， 即系又未必一定好似佢哋两兄妹咁，一个咧就真系哇直不甩到不得之了，一个就咩都好圆滑。 但系我觉得咧，作为一个咧中意听人哋擦鞋嘅嗰啲老细咧，我唔该你自己都反省下，你系咪应该都听翻 嗰啲？佢哋通常唔觉得我 系 中意噶， 唔系啊。佢唔覺得人哋擦佢鞋啊？ 哦 ，OK， 可唔可以聽翻啲真係啲率直啲人去講咧？即係針對件事啊！如果唔係，佢永遠咧覺得佢個世界裡面所有都係完美嘅，咁咪間公司咪會可能越嚟越衰咯。 但係好難有進步。 係啦， 通常咧就係頭三年嘅打工仔咧，就會老細講乜就插乜。或者講自己真實嘅睇法，到經歷咗三年嘅磨練，如果仲喺同一間公司咧，佢下次就會知道噶啦。唔同意佢嘅最多咪私底下做得慢啲咯，又或者等人哋出頭咯，又或者等單嘢鑊咯，咪大家孭鑊咯。但我就唔會出聲噶啦。 有啲就會咁嘅，老細講咩我咪 say 咗 yes 先咯。 你係咪要份工 先？我用其他方法做咗佢唔知噶嘛，咁我咪又唔得罪佢，跟住佢又好似開開心心，我又好尊重佢咁咯。 係咯，咁究竟呢個世界有鞋友先定係有鞋先咧？定係有鞋賊？先咧，呢个问题听完新闻先， 系造成社会分化同引致暴力事件发生嘅其中一个原因。认为批评佢嘅人都有政治动机。天气方面，超强台风利奇马嘅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正午十二点，利奇马集结喺台北嘅东南偏东，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 另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会移向吕宋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有烟霞和有几阵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0点，升173点，成交金额42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6点，升92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5蚊，升6.4；盈富基金26.85，升1毫；中国平安88.85，升6毫；建设银行5.71，冇起跌；友邦保险77.45，升6.5；中国铁塔1.97，升1仙；港交所247蚊，升4毫；安仔 5014.12，升0.4；小米集团8.84，升0.9。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英镑9.539，瑞士法郎8.039，澳元5.312，加元5.905，新西兰元5.064，欧元8.7894。每百日元对港元7.3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53。日经平均指数报20,652点，升136点。港金现价报14,038蚊，升11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9美元，卖出1,49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新楼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果栏。另外有两宗嘅修路工程啦，包括系鲤鱼门道，而家近住东九龙嘅邮政局对出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嘅车辆啦，不能够右转入去将军澳道；去油塘方向嘅车咧，不能够右转入去伟发道。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就喺旺角嘅亚皆老街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园街慢线封闭，咁比较车多，排到窝打老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卡文，我好大压力啊，不如今晚去饮嘢咯。 你咪又去饮酒，你知唔知啊？饮酒唔单止唔可以帮你减压噶，仲会增加患上其他慢性疾病，好似肝硬化同埋其他癌症噶。 唔系啊， 我听我讲啦，波成，啲人劈酒咧，即系一次过摄取过量酒精，会即时增加中酒精毒同埋其他意外风险噶。 卡文，你听我讲先，我系话收工之后去街口间铺饮奶茶咋。 健康香港在你手， 201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范畴代表提名推选活动已开始艺术团体选民登记。在今年6月28号献报刊载的指名艺术团体，请在8月9号或之前为合资格的会员和雇员登记做选民。想了解详情，请浏览网页 votes4hkadc2019.hk 或致电3956-1408查询。 这么近，那么远，在那 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好啦， 嚟到我哋今日呢一个咧，这么近那么远，在那园的附近之你未去过啊？香港嘅庙宇篇 系，其实香港咧即系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庙宇嘅，我哋求其 up 下啲名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一定举我估大家一举一定都系讲第一二三黄大仙， 黄大仙啦、 啊啊，最近系呢、這个。 我又住喺黄大仙系咪？ 系啊， 就话大仙系有求必应嘅，究竟有冇人咧？真系我记得我细个咧，我妈妈每一年咧，而家都应该会嘅，系去拜神，跟住到年尾咧就要还神咁样嘅。 咁一要有呢个仪式咯， 系一个套餐嚟噶嘛，一定要咁噶嘛。 即系等于你求人做嘢，佢真系帮到你啦，你都要多谢佢噶， 系咪 先？ 系得人因果千里 大仙庙啦，如果你就咁 up 咧，我谂即系。不一定话要去过啦，你好容易噏到嗰啲名字就系车公庙啦。 系啦，车公咧，我以前真系每年会去嘅，因为以前屋企住咧就真系住沙田嗰阵时，系对面啦，直情系行过去就系噶啦。咁每一年咧都会见到佢哋初三咧特别多人啦。我又去帮过手卖风车添。 系啊， 因为嗰阵时有一个阿头咧， 又靓仔。 唔系啊，嗰阵时其实冇得收钱嘅，因为真系有个 uncle 系每一年都会投到个摊位嘅，跟住会去卖风车嗰啲咁样咧，即系只不过咧即系小朋友去帮手啊，做爪族啊，埋你睇嗰啲咁样咧， 系 有做过卖风车嘅，好热闹嘅真系。 系啊，我咧，我觉得我系有少少咧，即系嗰啲癖好嘅。 咩咧？ 你知唔知咧？我 哋知你有癖好嘅。 我闻到嗰啲烧香嗰啲味咧，我觉得好舒服噶、 哦。即系你中意闻香嘅。 真系噶，即系咧，无论你去旅游定 生日，嗰支蜡烛我知道我摆咩上去啦。 系啊， 系啊，我都系。 嗱， 你都闻香咧，就烧冥强，其实都冇问题嘅啲味。 唔系冥强就麻麻地。 烧衣纸嗰啲咧， 烧衣纸就唔系几好，但系 闻到大 咧。我得到两个咁嘅发觉，中意食香啊！ 我都中意食啊！ 冇话中意食，闻 到阵香， 佢哋都系闻嘅啫嘛，佢哋唔系真系食噶嘛，唔系咩？ 唔系佢哋闻完就食，我哋斋闻嘅啫。 好啦， 系啦， 神仙嚟嘅， 系啦，即系我你有啲人系好中意呢一啲咧。嗰啲香 檀香味係咪？ 即係等於有啲人，譬如佢話好中意聞到有啲咩皮味咧，你咪覺得嗰啲好得意啊嘛，裝修味啊嘛。去到入去嗰啲廟宇度咧，你見到呢啲香咧，令曬醒神嘅喎，真係。 唔係啊，真係咧。 你嗰時都覺得啊，我會唔會降龍十八羅漢嗰啲咧？降龍伏虎下凡嗰啲 friend 啊，你啊， 係啦，最後就攞果啫，有粒真係 啊，係啊。 嗱，除咗我哋講黃大仙啦、車公廟， 車公我想講多一樣嘢啦。車公有一個咧，當係小道消息可以咁樣講嘅，有好多香港嘅賽馬業嘅朋友咧，可能係騎師啦、練馬師啦， 係 好中意拜車公嘅， 因為係咪沙田區近咋？ 真係唔知點解嗱，我覺得係。佢哋一定係覺得拜咗之後嗱，呢啲即係首先講咗先， 信不信由你。我哋但你又想講寧可信其有啦，係咪？ 係，我係想講多謝你。 信不信由你啊， 因為我真係知道咧，有好多譬如騎師啦，佢哋咧就會喺每一個馬季開始之前咧，就會去車公廟度拜神，因為佢中間有個風車俾你轉一轉運。嗱，如果你拜咗唔 work 嘅話咧。佢哋係會再去，再三去同嗰啲做世界啊，再做世界富貴再三逼人嗰啲係嗰啲 friend 嚟嘅，係啊，而嗰啲練馬師咧，亦都係會咁做嘅，即嗱，如果喺馬圈嘅朋友。唔係柴娃娃認真㗎、哦， 即係意思話係一 team， 即係一大扎人走去咯，就揾一日。 唔係佢哋本身有啲會喺馬房度自己都會做 嘅。咁佢哋唔會註冊一個咧拜車公廟大聯盟嘅，又唔使嘅， 即係唔係有政黨去搞， 唔使搞到咁嘅。 我意思係話，即係會唔會集埋一個日，跟住咧就佢 集一係會嘅， 會去， 但係咪一齊去我就唔知啦。集一佢哋會嘅， 好多外國人㗎嘛， 外國人佢哋都好信㗎， 入鄉隨俗啊嘛， 係啊， 喂，外國警司都要。拜关帝噶喎，系 啦系啦，黄大仙区好似系拜黄大仙噶， 系咪啊？ 好似 系 我 听 过呢一个， 系 啦系啦，可能系去得黄大仙啦。咁梗系你睇住我哋啦。 咁会唔会喺长洲嚟到嗰啲就里边就拜妈祖噶？ 可能系都唔出奇啊，真系唔知道啊。 但因为我哋中国人嘅传统系包容噶嘛，其实咧有阵时系会两个像都拜得到噶嘛，又有观音又有关帝都 OK 噶，真系。 咁所以咧呢个就系小道消息，咁啊所以大家都可能可以当听下咯。咁 其实如果你话练马师要拜咧，我建议其实佢哋点解唔系拜孙悟空咧？ 点解咧？ 嗱，真系考下你啦，点解咧？嗱， 孙悟空边度得拜？ 所有唔系，首先马骝庙呢啲可能会有嘅，不过唔多啫。但系其实咧，因为你话拜神咧，其实都好讲究个对口噶嘛。即系譬如点解你会拜月老咧？因为佢系管姻缘啊，牵红线啊嗰啲咁嘅嘢噶嘛。所以我就话啦，其实正路吓，如果你系赛马嗰啲，应该拜孙悟空。 孙悟空。 点解咧？ 你先孙悟空有呢啲咁嘅神像庙咁样嘅咩？ 唔系都话唔系你问紧头先 有嘅世界 真系有 咯， 不过唔多啫。我意思就系点解要拜孙悟空？如果按道理，头先我哋讲对口嘅话，点解要拜佢咧？ 去晓飞咯， 唔系啊，讲紧马啊嘛， 马都要快过赛马 啊 嘛。 啊，你又唔好睇《西游记》嘅故仔啦。 边个故事先？ 《西游记》喺孙悟空未做齐天大圣之前，佢系俾玉皇大帝第一次召咗佢上去个天庭就话俾个官仔你做啦、 哦， 就管咩咧？就系、是、拔马湾，就系、是、专门咧就系管天庭上面嗰啲天马嘅。 哦，系啊， 佢嗰阵 所以佢个人就比较天马行空。 唔系啊，佢系管到天马，所以嗰阵时咧话佢去到凡间咧，落到去下凡陪阿唐僧取经嘅时候咧，所有马见到佢都惊嘅，因为佢管开天马噶嘛。 系系系。 所以你话啦，你作为一个练马师，作为一个骑师。你要对口、 啊， 你要对口单位嘅话咧，你拜车公，我唔系话唔灵，但系车公咁好似， 所以我咪话系个风车咯，风车转运， 应该 车公系出名嘅， 应该揾个马骝，孙悟空有冇大圣庙？其实应该有噶， 有 揾 个 大圣庙，你去拜佢嘅时候咧， 屯门好似有， 咪系咯，你直接同佢讲话大圣爷，你曾经都做过管天庭嗰啲天马嘅，保保佑啦，好唔好先啊？我哋就唔使管天马，我要赛马啫，咁样 系啦系啦， 轻松啦，天马都管得掂系咪先？ 跟住就祈求。咩咧？就系话咧，我要买嗰个一定中咧，就一定中啦。 系啦，即系总之我要管得塌塌陷咁啱数啦。 讲完黄大仙，讲完车公，我估大家应该下一步会好容易谂起系咩咧？ 观音谢父啦， 天后庙，天后庙系好多区都有噶。 系咪啊？ 我自己试过一次嘅，我应该讲过嘅。茶果岭嗰度咧有一嚿天后庙嘅，嗰阵时我系去排戏嘅啫。咁啊，横掂早咗咪入庙拜神咯，咁啊鞠个躬咁样咯。第二日。我中咗马仔， 哦、真系啊， 系， 哇， 系啊，中咗马仔， 但你会唔会 诶刀仔锯大树嗰啲咧，好少钱，但系中咗嗰嚿钱系都好大嚿下嘅，对我嚟讲啊，因为我真 系 好少钱啫嘛，用咗咁样， 系 用咗64蚊， 哦， 我同朋友 夹每日40蚊， 唔系，一日攞咗10000蚊， 哇，仲话少少钱啊， 系啊， 你有咩还神仪式做咗？ 有，我即刻第二再去排，冇啊，跟住咪添香油咯，因为我唔识买， 俾6.4佢咯，系啦，跟住 冇咁衰。 即系当加一系嘛，加一咁样真系。 但系唔好话道人迷信啦。跟住咧，我每一次经过咧，我都入庙拜神，但跟住我就冇中过啦。 嗱，呢度有啊。头先讲嗰个大圣庙啊，真系有个秀茂坪。观塘秀茂坪咧，原来有一间咧大圣庙。咁、咧，每年农历8月16， 佢个名都好大圣系咪？ 咁其实齐天大圣啊嘛，你唔中就叫 啊， 有啲叫佢猴王庙咯， 系 即系总之，但系就 猴王庙熟悉啲啊，猴王道噶嘛。 但又唔系嗰个猴嘅，嗰个猴王系另一个神子嚟嘅，真系。佢而家就有啲就叫大圣庙咯。咁所以佢话咧，凡系农历8月15号咧，佢哋就会有好多街坊啊善信咧，就会喺嗰度祭祀噶啦。猴王像咧就身穿呢一个咧袍服嘅，即系有。晒衫着嘅，双目炯炯有神， 系咪都系真系孖骝仔造型啊？ 都系嘅，但系咧，佢系嗰啲即系人哋唱大戏咧，有两条好长个竹须咧，即系挂埋喺个冠度咧，总之就非常之庄严肃穆咁样噶吓，咁啊，所以咧呢个就系猴王庙真系有得俾你揾到嘅。 我直情见到咧，屯门咧有一个叫做咧齐天大圣诞啊，即系圣诞节个，但即系佢诞辰嗰日咧，佢哋会有巡游啊，各样嘢咁样噶。 嗱，四间啊，佢话香港现时最少有四间大圣庙嘅。香港仔的石排湾、柴湾、葵涌、石梨、白云洞，哇，有个咁嘅地方嘅咩？ 唔知啊， 白云洞真系，同埋秀茂坪。 哦， 秀茂坪咧就较出名咁解、 嗯嗯， 但我成日都以为喺马骝山嘅。 应该有个喺度啊， 你都要俾嘢佢食嘅，咁样都 系 要啲招啊、花生啊嗰啲佢食。 我哋咧揾到啲资料咧，就同学仔揾到啲资料，就系话我头先咪话咧， 讲埋啊，讲埋我哋而家可以听电话。 好啊，系好啊。家宅嗰啲咁样咧，边啲屋企有啊？咁啊，佢如果求子咧有一间青龙头天后庙喎，喂， 你 即系 我头咯，我头喎，我知边间喎，如果咁嘅话， 观音庙喎， 系啊系啊， 观音送子喎，又可以喺嗰度， 哎呀，好在呢排冇行过去啫。 咩事啊？ 唔系，因为我如果求完呢个观音庙，我就要救隔篱财神庙先得啦。 系啊， 你如果唔两样一齐求嘅话咧，有 纸 就冇钱就唔掂啦。 另外一间我见到咧就喺平洲嘅，叫做金花庙， 系 话咧都系咧对于即系求子求孙啊，系有求必应嘅。即系如果生小朋友嘅话咧，又要母子平安嘅话咧，平洲嘅金花庙都系出名嘅话。 好啊，嗱我哋继续资料吓，1872388咁有啲听众打咗上嚟啦，我哋听个市民介绍先。 Hello， 你好， 郭生。Hello， 郭生，你好，郭生。 系， 系 听唔听到？ 唔止四间噶后王庙系有五间， 佢、最少啊， 都仲有一间噶。 系啊系啊，东涌边度噶？喺 东涌喺旧，即系依家旧村嗰边噶。 东涌旧村 就咁听你讲，你对香港嘅庙宇认识都好深厚、啊。 系、喂，你介绍下先啦，点样噶？ 仲有我就呢间就唔系好太熟悉，就马湾就比较熟悉啲啦。 马湾都有啊？ 马湾系。全香港得一個離島有兩間天后廟的地方咯。 哦，喂，介紹一下介紹一下，規模啊，大細如何咁樣嘅嗰度係？ 大細就唔係好大啊，每年農曆三月廿三咧都以前就幾旺嘅。 係係係。 幾多嗰啲就係好似阿祖咁講話賣風車啊嗰啲咁。係係係 係。 舞龍舞獅去荷蛋咁樣。 係、即係馬灣有兩間天后廟，有冇好大分別㗎？佢哋裏邊啲佈局咁樣？ 嘅佈局差唔多嘅啫，其實間間天后廟都係一樣嘅啫。 係 係啊，會唔會係因為馬灣咧本身咧都一個少少嘅 近海咯，一定係啦。 以前咧就多漁民啊，好多時候咧佢哋都會祈求天后娘娘咧就保佑佢哋咧就出入平安咁樣嘅。 係， 所以就要成兩間喺馬灣嗰度。 係啦，係啦。 哦，咁你自己有冇話去開邊間廟宇多咁樣噶？ 都是马湾咯，去我今年52岁就去了51年啦。 哇，即是你是那边的村民来的是吗？ 马湾人来的。 是啊是啊。 不如你介绍一下由你细个到呢今年50岁咁上下呢每次入去呢啲天后庙有啲咩仪式啊有啲咩步骤要做㗎。 村民要参与啲咩。 天后诞嘅时候我哋会做一个花炮啦每年去到拜神啦。 是。 跟住呢就会我哋会另外会设一个天后像啦。 是。 咁即係另外嗰個叫做分身啦。 哦，分身 之後咧，就每年因為會特杯，即係嗰啲聖杯咧，特即係最多嗰位會嗰、那個會友咧，就會嗰一年嗰個天后像會根據翻屋企續拜一年啦，補求。 哦，原來有啲咁嘅習俗㗎。 咁邊個 可以一齊參與？係 啦，邊個中到㗎？可以攞個神像翻屋企。 我哋嘅會友啦，即係我哋有個會嘅，其實係啲天后誕嗰啲。叫做花炮会， 花炮会即系咪月饼会嗰啲？ 系啊， 唔同。 花炮会嗱，即系花炮会会员咧，每年喺呢一日咧，就会大家一齐拿住个圣杯，一齐咧就喺一个时间特定嘅时间，边个订得最多合唔知合 系咪咁样 合埋嗰啲咁系咪有人计住嘅咯？咁样要， 梗要啦，梗有啦。以前有好多呢啲会噶。 哦，咁计住边个咧？近住嗰个就做即系总之 就可以攞到个神像翻屋企。 神像翻一年 啊嘛，系摆一年啦。 对于佢嚟讲系个祝福嚟。 但我想问咧，嗱，你喺嗰度生活咗咁多年啦，攞到嗰个嘅朋友嗰年系咪真系会好运啲嘅咧？ 有咩变化嘅咧？ 系噶，会有啲好运啲，或者保佑你，即系可能你健康有问题咧，佢。即系我觉得会有即 系有帮助嘅， 有啲帮助咯。 你有冇中过啊？喂，你五十年咯， 中唔中啊？ 五十年我都系中过，我即系由我阿爷到依家落嚟到交俾我嘅 三代 啊，第三代。 咁有冇中过？ 中过几次咯？ 哇！喂，要点样嘅嗱？请咗个娘娘像翻屋企咧，成个过程啊，或者喺屋企供奉嘅时候咧，每日有啲咩特别嘢要做噶？ 有冇人话 装香咯？ 每日装香系， 冇错。 咁有冇真系同佢讲话话？娘娘，我今日又出去打工啦，保佑我啊，咁样嗰啲 都会噶，都会噶。屋企会有人有病啊，会问下会特杯问下喂会唔会问下佢会咩情况啊？ 系系系， 都好好准 嘅。哦，即系圣杯对于你嚟讲咧，系一件好紧要嘅一啲。 系啊系啊， 即系用品。 因为其实系同嗰个叫做神像沟通嘅工具啊，即系你要听到佢有啲咩嘅指示俾你，即系就系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你记忆中你有冇任何一个最重大嘅某一个决定啊，某一件事咧，你系都有问咗阿娘娘，佢俾咗个答案你咁样嘅，有冇边一件事？边一件？ 我 买楼喂，点样先？你点样问佢？ 我好想同你做朋友啊！ 讲嚟听下，你点样问佢法嘅嗰次系？ 嗰次系好耐啦，咁我层楼都供甩咗啦，咁问佢我买唔买啊？咁佢就俾个圣杯我啦，咁啦，跟住就俾咗个圣杯我，跟住我咁啊决定全家人决定咪买咯。 几时嘅事啊？几时嘅事啊？ 都供完 啦，几年前 啦，廿年前， 廿年前，哇！ 哎呀，即系天后娘娘保佑你啊！我条讲呢， 即系原来真系会去到咁虔诚到呢个地步，系呢个都问噶噃。 系因为村 民会噶， 渔民会啊， 真系会系。 我想问咧。嗰个 圣 杯 系啊，我忍住唔讲俾你讲咗啊！ 我想问咧，嗰个圣杯要揼几多次之后先至叫最后决定啊？三次系咪啊？ 我所有会友咧就大概每人揼十次 哦， 系 十次，十次之后咧就最多嗰、那个，最多攞到个圣杯嗰、那个。 嗰、那個就可以誒，嗰、一年就天后娘娘就會跟住翻屋企。 咁、好啦，我想話你咧，你自己話 問一個問題， 問一個問題，買樓嗰個咧係揼幾多次，即係先至叫做 三次啊， 三次， 三次 哦、真係唔識咁啊！我哋三個、 最後一次先叫決定係即係買定唔買啦咁樣。 但係我哋嗰次係三次都係成 叫你買嘅， 陰陽咯，陰陽咯，陰陽 係聖杯咯， 係咯，係陰陽先至叫做係聖杯 啊，聖杯。 哦，明白， 得到三個聖杯，所以天后娘娘咧就叫你買啦。 O K O K， 你講咁容易啊，真係 係啊係啊，好啊，喂，咁多謝曬你啊， 多謝曬，多咗好多好有趣嘅資訊啊 ，thank you，thank you， 馬灣天后廟係啦，真係有人會咁樣去詢問嘅。好，我哋再聽第二個聽眾電話啦，你係邊個？方怡， 方怡你好， 方怡， 你好， 係啊， 你 好啊， 忠貞係有個後王廟嘅，係有一條小路日嘅， 邊樹話？ 東涌啊， 就係東涌， 你有個。有個後王廟嗰度咧，每一年八月十六咧，就好多嗰啲花炮會咧供奉佢噶。 係係，其實有冇講究咧？點解係農曆八月十六呢個日子嘅？ 通常係阿後王 係咯，係咪有 八月十六之後就 同佢講聲 Happy Birthday 咯？ 我就話想知點解八月十六嘅咧？真係有冇講究㗎？ 因為可能有記載噶嘛，嗰一日咧 就 係 開石頭爆出嚟。 嗰日佢最開心同埋咧嗰日係佢生日咯， 食月餅係嘛？ 下次嘅生日你哋都俾啲花炮我 啊！ 不過咩叫花炮啊？想問 係啦，即係好似頭先嗰個郭生啊， 係係 咁講啦，即係有好多善信去供奉佢，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咧有啲聖物啦，咁一個好似人哋做戲嗰啲，咁擺好多聖物喺度，大家敬頭咯，價高者得，投咗翻去即係祈求嗰一年咧風調雨順咯。 系，咁但系如果你话祭祀嘅物品咧，即系我哋想象就系咪会好多生果噶？ 好多噶， 唔系咪好多生 大圣嘢？ 因为大 圣 嘢 系 食 果多， 食香蕉啊嗰啲 系嘛？ 系食 香蕉同埋嗰啲土咯， 土， 因为猴王比较中意食蕉同埋土咯。 系。 咁阿方姨啊，我想问你系咪平时咧都有去到呢一间庙宇嗰度拜神啦，定系边一度？ 会噶会噶， 系。 同埋咧，我自己本身屋企都有拜猴王噶。 我屋企都有啊，咁会点样装噶？系都有个神像喺里边， 香咯，有个神像喺度咯，早晚香咯。 系， 通常拜猴王咧，系咪就系求身体健康定系点样噶？ 求啲细路仔唔好咁曳啦，希望佢跳跳闸咧，又唔好跌亲啦，好似猴王咁精灵啦。 哦，但系譬如我哋知道，譬如关公像或者观音像咧，佢有好多唔同造型噶嘛，譬如有睇攞住刀嘅，有睇春秋嘅，咁猴王像嘅造型有冇点样好多选择噶？ 有噶，大多数佢有。遮住只，即系有少少，好似突扎个马咁遮住下只眼，即系好似望紧嘢， 望 远嘅小朋友唔好曳咁咯。 哦， 几有趣。 因为嗱，我见过佢有啲就所谓着便装啦，有啲咧头先我睇到喺嗰个秀茂坪嗰个咧，佢就系衣冠整齐嗰只嚟嘅，咁所以 有 埋 袍 嘅，系啦，咁所以譬如你屋企你。 以前我爺爺就話有分嘅咩金猴、紅猴咁，斯文嗰啲就叫做金猴咯， 斯文嗰啲 係 金猴， 野蠻啲，即係會惡啲咯，打嘢咯咁咯。 哦，即係如果金猴同紅猴就有呢個唔同咁樣 ，OK 啊， 喂又開眼界 嘅， 喂，當然因為時間 都有一間廟㗎，叫做洪圣宫噶，嗰度嗰间庙就 系 好僻噶， 系咪啊？ 系啊， 明白明白。喂，多谢你先，因为时间关系，我哋要再听多几个听众电话。 喂， 但系呢个又长知识啦，因为猴王像嘅造型有分唔同嘅。 系啊，多谢方姨。 好多谢晒，拜拜。好，我哋再听下位听众咧，肥 N 系咪啊？哦，肥丁 系， 你系丁定丁定咩啊？你系 Ben 系嘛？ 肥 Ben， 哦， 肥 Ben 系啊，肥 Ben 好似打个电话嚟噶，我记得系咩 系咩？ 肥 Ben 啊，你又有啲乜嘢嘅经验同我哋分享啊？ 分享水旺角麥花臣對面個水簾宮觀音廟。 哦，這個市區喎，水簾宮 麥花臣水簾宮 觀音 廟， 唔係好大嘅啫，應該係嘛？ 唔係好大嘅，但係咧以前咧就好多好多人嘅，未改裝啊，而家改裝曬咧就變成又冇得點塔香啦，乜都冇啦，人跡都少咗啦。 咁，但係佢喺麥花臣邊個範圍？ 麥花臣 對 面啫嘛， 麥花臣對面有嘅咩？ 近車房嗰邊街嗰邊啊？ 系啦， 即系咩黑布房嗰啲喺嗰度噶， 黑布街嗰度啦，直情系黑布街啦。咁以前我做试过做手术啦，即系希望成功啦，就跟住咧系攞件 jacket 就喺。 觀音廟下低嗰個灶下低嗰度有塊布嘅，咪裝曬香，上高裝香，下低有塊布好似張海咁嘅。 嚇嚇嚇！ 要個朋友咧就喺下低捐過去， 捐過去 係啦，即係撇開塊布捐過去，攞埋件衫就俾翻我著，俾翻我著咧就可以個手術就會成功同埋。好咯， 边个教你嘅呢招？即系其实等于系话将你件衫俾个神灵加持一下咧， 俾观音加持咗就俾我着住咯。 系啊，但系要捐过去呢个都好大动作嘅。嗰阵时边个教你哋咁做噶？ 啲上司咯，其实系有呢、這个、 哦 okay 有呢样嘢嘅。 哦 ，OK OK。 有咩大事？ 咁听到你把声都知道你跟住系身体健康噶啦。 系啊，明白。多谢先肥 Ben， 因为都系嗰句时间关系，冇晒时间。 仲有好多资料啊，其实。 好多听众留言啊，多谢晒你同我哋分享。 系啊，我哋晏啲睇下有冇时间再读埋出嚟咯。 好啊。 系啊，因为十八区嘅庙宇咧，原来真系好多噶，信则灵啊，所以最紧要咩啊？心信则灵啊，而家听新品先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以佢记忆，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寻日喺座谈会上，并冇具体指出特区政府可以根据公安条例禁止游行集会同颁布宵禁令，但与会人士分组讨论时，可能有人提出警方唔应该再批出游行集会不反对通知书。他又说张晓明在会上并没有提及要拘捕暴力分子的目标人数。被问到民建联和建制派会不会担心因为撑警而被选民离弃，谭耀宗说撑警队是向警队和警员家属表达慰问，对过分暴力的行动作出谴责，同时希望警队严正执法，但执法过程中有不少难度。如果警队做得不好，市民可以向监警会投诉，他亦都相信不是所有人都敌视警队。他又说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不应该同情同包容暴力。行政会议成员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说，目前最重要是止暴制乱，认为社会出现动乱背后一定有大台，警方应该加强拘捕在幕后策动同指挥的人。他指出，示威者的保护装备，例如全套黑衣、眼罩、通讯器材等等，可以媲美防暴警察的装备，亦都相信背后有外国势力支持。叶国谦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曾经有示威者到入境处大楼外向受不合作运动影响的市民鞠躬道歉。他不相信青年人有这么高招，认为背后有人指挥，而且策略者非常有组织性。他又说，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昨日在座谈会指出，现时特区政府和警队有能力应付目前局势，并没有直接说明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出动解放军。利奇马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台湾气象局上午8点30分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利奇马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移动，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台湾气象局表示，利奇马暴风圈半径扩大至250公里，最高中心风速为16级，暴风圈正逐渐接近台湾东半部海面，对新北、基隆、台北、宜兰、花莲将构成威胁，警戒区内应该提防强风豪雨。另外，台湾东部海域早是发生6级以上地震。行政院长苏贞昌前往灾害应变中心，他说台风期间又遇上地震，情况过去少见，好彩目前各地未传出灾情。南韩外交部澄清，同美国就防卫费用分担的谈判尚未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网站表示，已经同南韩展开谈判，说南韩同意分担更多防卫开支。南韩外交部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上个月访韩时，两国商定朝着合理公正的方向讨论，目前正研究谈判人选和谈判小组组成等问题。美韩今年三月签署防卫费分担协定，南韩今年承担的防卫费较去年增加 8.2% 到9.1 亿美元，但这份协议为期一年，有别于以往三至五年的做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北风。 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有烟霞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0点，升173点，成交金额43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6点，升92点。因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5.2，升6.6；盈富基金26.85，升1毫；中国平安88.75，升5毫；建设银行5.72，升1仙；友邦保险77.4，升6毫；中国铁塔19.7，升1仙。港交所246.8，升2毫；安仔5014.12，升0.4；小米集团8.85，升2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1，日元106.21，瑞士法郎0.976，澳元0.677，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7.044，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22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4,038蚊，升11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0.8美元，卖出1,5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卡文，我好大压力啊，不如今晚去饮嘢咯。 你明日去饮酒，你知唔知啊？饮酒唔单止唔可以帮你减压噶，仲会增加患上其他慢性疾病，好似肝硬化同埋其他癌症噶。 唔系啊， 我听我讲啦，波成，啲人劈酒咧，即系一次过摄取过量酒精，会即时增加中酒精毒同埋其他意外风险噶。 卡文，你听我讲先，我系话收工之后去街口间铺饮奶茶咋。 健康香港在你手， 货柜安全守则四个字，逐细情歌。 我讲先，逐即系逐个货柜检查清楚。 细就系检查嘅时候一定要好细心。 情即系跟足程序去做。 哥，做晒咁多检查之后，就可以去唱逐细情歌。 同埋要留意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货柜处理操作，千祈咪攞命搏。我系 Alex 邝星宇。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Alex， 你喺货柜场做咗几耐安全督导员啊？ 豪哥，做埋今日就够啱啱3个月啦。 咁你做得惯唔惯啊？ 唔知啊，好似 好似乜嘢呢？有嘢唔怕讲噃。 做安全督导员好大责任啊，我怕自己做唔嚟啊。 好大责任，梗係啦。香港係世界上最繁忙嘅货柜处理作业港之一。正係2018年处理嘅标准货柜单位已经超过1,900几万个啦。 我知啊，正正因为要处理超过1,900万个货柜，所以压力好大啊。你知啦，日常工作安全变得更加重要。 后生仔，既然你知道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咁重要，咁咪得咯。你努力跟住呢啲安全守则去做，就可以大大减低发生意外嘅机会㗎啦。 明白，我会努力㗎啦。 加油啊，有嘢唔明即管嚟问我啦。 知道。 我通常都唔係 office 㗎。唔該。 係，有咩帮到你？ 咦，你好生面口喎、啊。新同事？ 新同事都算啩，我都翻咗工3个月啦。 哦， 小姐有咩可以帮到你咧？你揾人？ 诶，田小姐。 诶，豪哥仔。 我好似系约你听日食 lunch 噶噃，点解你今日喺度嘅咧？ 你约咗我今日食 lunch， 咁我咪今日喺度咯。 唔系，我系约你听日噶噃。 日啊，咁你今日系咪唔得闲食 lunch 啊？ 嗱，话又唔系咁讲嘅，不过喺我哋讨论食 lunch 嘅问题之前，不如我介绍个新同事你识啊，呢位叫做 Alex， Alex 呢个就系田小姐，佢系安全督导主任，咁啊真系咁啱得咁巧啦 ，Alex， 你对货柜处理作业有任何问题，我可以问田小姐噶噃。 即系咁嘅，阿豪哥啊，唔系你哋嘅豪 Sir 系咪啊？你都可以问下佢嘅。嗱咁啦，见阿 Alex 你一表人才咁好学，咁就不如我哋趁住未食 lunch 之前，我考下你咧 ，O 唔 OK 啊？ 好啊。 哦，咁我哋喺呢个货柜场工作噶嘛，系咪？咁如果遇上呢个恶劣天气啦，早阵子我哋打八号风球喎，哦，嗰时候恶劣天气，咁有啲乜嘢要注意呢吓？ 喺货柜场工作要遵守劳工处嘅货柜场内机械处理安全工作守则及安全法例。如果真系遇上恶劣天气咧，就喺天气未变坏之前，快啲检查下货柜啦，睇下佢系咪放喺适当嘅位置。 嗯，咁点样先算系适当嘅位置咧？ 系咯，系咪我企喺阿豪哥隔篱就系适当位置咯？嗬， 梗系唔系啦。 吓咩唔系啊？企喺你个边先啱啊！哦，好啦，我企喺你个边啊。 系所有嘅货柜都要应该放喺固定及平坦嘅地面上面， 仲要好坚固噶、哦，你知唔知啊？ 系、 我仲要同你讲声，你要设置足够嘅排水系统，确保经常保持稳定。嗱，如果个地面系属于堆填而成嘅土地，就应该要压实佢，避免有任何松软嘅地方。在有需要的情况之下呢，就要经由合资格的土力工程师评估，证明安全还有足够的坚稳度，才可以存放货柜的。 咁即係有啲地方要松软就松软，要坚硬就要坚硬啦，係咪咁讲啊？ 冇错。 Alex 啊，咁如果真係打大风啦，咁呢个货柜场係咪要即刻停止所有工作，所有人係咪都要即时离开呢？因为咁危险。 梗係唔得啦，因为仲有好多预防设施要留意㗎。 係咁係有啲乜嘢呢？ 例如我哋要应该要特别注意风力嘅情况啦，同埋环境造成嘅漏斗式嘅风力效应。因为咁啱呢，如果啲货柜跌落会整亲嘅职员。但係我有样嘢唔肯定，要做啲乜嘢先可以减少风力对货柜嘅影响呢？ 你真系好啦，有答到我，但系又有问题问、哦。嗱，咁你听住啦吓，我作为呢、這个吓、安全督导主任咧，我就有话俾你听。为咗减少呢个风力对呢个货柜嘅影响，系要限制货柜堆叠嘅高度啦。嗱，真系唔可以堆得太高噶、哦。载货嘅货柜放喺整批存放喺货柜嘅最顶层咧，系要用咧呢个堆叠装置，又或者系捆索，将嗰啲货柜咧好好咁扎稳佢。 哦，原来系咁啊！知道。 Alex， 对于一啲体积比较大同埋空嘅货柜， 你望住我做咩啊，豪 Sir？ 你系凶恶个凶，又有啲乜嘢要特别注意呢？ 体积。体质特别大， 你都俾佢吓亲啦！阿田小姐，我叫你化咗妆先翻工噶啦。 冇，我企咗喺你嗰边噶啦，浩 Sir， 我冇企喺 Alex 隔篱。 俾胆你， 好， 我搭住你膊头。 嗱，你小心啲讲啊！ 你重新讲一次， 你唔好对住我话体质较大啊吓。 好，嚟个 Alex， 唔使惊。 咁我望住边个讲啊？ 你望住份稿讲啊。 好，体积比较大同埋空嘅货柜咧，会比较容易受风力影响啦。而多层嘅货柜， 你真系多情， 多层嘅 货柜你都要留情。 我已经企咗喺豪 Sir 隔篱噶啦，后生仔。你想点？ 货柜中意咩嘅咧？就系货柜啦。 系啦，点样啊？ 要 多层定多层啊？ 多层嘅货柜咧，所受嘅风力咧就会较低层嘅比较低，所以放嘅货柜方法同埋位置咧，就要好好谂清楚啦。 嗱，其实咧， 多层系要对单层。 系啦。 譬如我哋一次过中意几个人，嗰啲叫做多恋；你净系中意一个，嗰啲叫做单恋。所以你系单层嘅货柜。Alex 估唔到你俾阿田小姐吓得咁惊青啊！真系。 话咗我系企咗喺豪 Sir 隔篱，你唔使咁担心啦，后生仔系咪？嗱，提多你一样嘢啦，除咗呢个较单层 较单层嘅位置嚟。 全小姐，你何尝唔系出事咧？ 单层嘅位置啊！ 唉，为老不尊。 我教得你啊，话收你一样嘢，记住，就算一早啊已经将嗰啲货柜扎好晒都好，嗱，记住扎好晒都好啦。意外嘅嘢真系话唔埋噶嘛，系咪？我有理由相信。我可能会企喺你嗰边噶嘛，系咪啊？即系咁，嗰啲货柜系会被风吹喐嘅，任何人士都系唔可以进入或者呢个逗留喺呢个货柜堆放区里面嘅，知道吗？ 知道啦， 明 白 吗？ 明白啦， 真的明白啦吗？ 真的明白啦。 我建议你哋两个跟我而家就一齐去货柜场度，同啲货柜谈下情，一齐研究下点样可以将佢哋扎得实啲。唔 好 讲咁多，一齐去 食 lunch 啊！食 lunch 啊！ 冇得食。 货柜处理操作千祈咪攞命搏，我是 Alex 邝星宇。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呢，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 www.labou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不怕死，但我的歌就当青春不贴地，而我的爱人何来盛世多欢喜，即使天色再灰也能找到你，明明运气却神气，往往俗世亦能馈赠你，悠悠春风送给你。闹市声气，亦有声气的细腻，没法共永恒，就要讲珍惜自己。作花力，祈求为爱花心机，即使天色再灰也能找到你，明明运气却神气，往往俗世亦能很优美，没太多馈赠你，悠悠春风送给你。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了。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头先都话呢，有好多听众对于我哋今日讲十八区嗰啲庙宇呢好多留言㗎、 啊、 所以我哋都应该呢拨返啲时间呢就读返出嚟。 係呀係呀。咁呢度呢听众留言呢，阿勇哥就话啦，喂，西贡大庙呢，佢话球仔好鬼靓喎。佢话不过呢靓咗之后，我唔该大家。你記得就去還神，係啦。你冇得咗紙之後咧，你就真係哦，跟住得咗紙就唔 打完真係唔要和尚。哎、我講得啱唔啱啊？ 啱呢個就唔可以咁。 要做翻啲應該要做嘅嘢嘅，係啦， 係啦，係啦。咁另外咧，阿 Justin 咧話咧喺呢個觀塘嘅寶林路咧，寶達村對面啊，佢、話安達嗱寶達村嘅對面，安達村嘅下面咧有幾間廟宇係 寶達村嘅對面， 安 達 村 嘅 下 面， 係啦， 咁發。大之前系啦， 佢一排佢有一排几间庙宇放埋一起嘅，咁得意吓，系啦， 有街坊咯，咁佢哋 系啦，即系有朋友系咪？ 系啊， 咁你想要边间要求乜就喺个有几间俾你求。 系 阿 Man Kitty 就话啦，屯门三圣村对面咧，佢系有座庙咧，系三圣庙啊，唔系太多人知噶。佢话住咗喺屯门好耐嘅人咧，都唔知道嗰个 系咪啊？三圣村后边， 我想讲咧，喺每一个区咧，都会有一啲 庙 宇咧，系你即系自己住嗰个区。嘅人先至知道嘅，就最多都系咁， 系啦，咁样咯。咁啊，跟住咧就Papa 咧就话啦，上环观音庙啊，好多名人啊，都喺嗰度咧留有名字添福寿嘅。 系、okay ， 上环观音庙咧嗰度咧系真心多名人嘅。嗰、那个名人咧就系每一年咧观音诞嗰阵时咧，因为我有朋友住过嗰头咧，佢同我讲系好多 artist 去拜嘅，话咧对于事业啊、财运啊嗰边咧系保佑最多嘅，所以咧就特别多人咧就会觉得嗰边靓就去嗰边啦咁样。 好啊 ，Cherry 咧就话啦，天后咧，佢话天后。住生娘娘庙 喺边度噶？喺天后、啊。 天后佢话系啦，有个娘娘庙咧。佢话咧拜完啊，佢之后隔年啊生咗个女啊，真系。 哦，犀利啊！ 恭喜恭喜恭喜！ 系啦，讲起后王庙，头先我都同豪仔讲，后王庙系咪即系都系真系分两个，即系个字都唔同嘅咁？因为咧阿威威咧就话啦。大澳猴王庙咧求乜都灵嘅，咁另外咧就另外一个听众咧都系讲紧咧猴王庙咧喺大澳有个 两样噶，两样噶， 求咩都可以有噶，佢求完之后咧再去埋观景台咧远望呢个港珠澳大桥人工岛添。 系啊，嗱，因为我哋都要简介一下咧，佢个猴咧一个就 是 猴子个猴啦，一个就系咧公猴白子男嗰个猴咧就 系 爵位嚟嘅。咁譬如我哋最出名就系九龙城联合道咧，嗰度有个猴王庙啊嘛，咁嗰度咧根据网上资料所讲咧，佢话呢个猴王咧，虽然冇一个特定人物可以系好权威话佢就系嗰个猴王啦、但一般就认为咧，就系喺南宋嘅时候咧，有个国舅有个名叫杨亮节，因为生前就封侯啊，即系嗰个爵位啊嘛，死后咧就将佢封王，就叫做猴王啦咁样。咁所以咧，你见到嗰啲猴王庙咧，其实系讲紧个官爵个 官 阶位置。头先我哋讲嗰啲咧，系啦，嗰、 那 个 monkey 嗰个猴就唔系嗰样嘢嚟嘅， 那个字形完全都唔同嘅。 系啦，咁、 所以分别啦。 所以通常你叫得做马骝嗰个猴王咧，大部分啲人都叫大圣庙多啲嘅，又好似系会咁样分嘅， 咁样分清楚好多。 系啦，系 啦。咁另外咧，阿 Macy 咧就话啦，佢话咧，筲箕湾东大街咧有个潭公庙，柴湾新下街咧圆都。岩庙咧特别咧有呢个朝公会咁样嘅、 哦、，OK 系啊，呢度有一个咧，佢就话鲤鱼门三家村咧。那个天后庙咧就真系好厉害噶，佢喺香港东面出入口咧守护我哋平安啦。 系啊，因为求平安嘅佢话。 系啦，咁然后佢话平洲嘅天后庙咧，佢话一定要入去睇下，因为点解咧？里边有鲸鱼骨啊。 系啊。 即系咩啊？ 鲸鱼骨啊，鲸鱼嘅尸骸啊，嗰、那个骨骸喺里边啊， 代表咩啊？ 因为天后庙嘛， 天后庙嘛， 渔 民啊嘛，系啦。 咁我觉得大家真系要去平洲睇一睇啦，因为我见到咧有三间庙啊，喺我嘅资料搜集里面咧，都系平洲，包括有龙母庙、金花庙、仙者庙，同埋你头先讲嘅呢一个就系、是。 三家村天后庙咯 ，OK 啦，系平洲天后庙咯， 平 洲天 后 庙 全部都系平洲嘅，有好多咧都系话女士们如果想求姻缘嘅话咧，系帮到好多嘅。其中一个咧就系龙母庙啦，头先咁讲，佢哋求签即系嗰类型，即系求签嗰啲啦，个方法好唔同嘅。佢哋嗰个传统咧就系咁样嘅，就话咧如果你去到参拜嘅时候咧，就去到龙床嗰度会摸出一件物件出嚟嘅，即系你潜咗啲嘢出嚟，跟住咧就会根据住呢一件物件咧去预测你来年嘅运程。 即 係找呢 一樣 嘢， 係啦，咁 真係好中意找州啊！真係，你日日都講找州啊！真係， 即係諗起 找好啦， 諗起啲咩啊？諗起啲咩啊？ 嗱，找好啦，唔好亂玩啊！ 係啦，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啊，原來平洲即係一個離島啦，都有咁多唔同嘅廟宇，都有唔同嘅特色都可以睇一睇啊！咁樣， 州呢個仙者廟都係啊，佢話香港僅餘兩間拜七者嘅古廟嚟㗎，咁係咪咧？好多人咧都喺七夕嘅時候咧就去拜，係啦，去拜七者求好姻緣㗎，喂！剩翻兩間咋？ 其實除咗呢啲廟之外咧，仲有啲咧另類一啲，唔係一個廟嚟嘅。但係大家可能講下講下，相傳又相傳，跟住就變成咗好似好勁咁樣。其中一個灣仔姻緣石咧，一定要有啦，係咪？另外啊，大埔林村啊，即係大家點樣就將嗰啲咧？將個橙啊，其實而家已經變咗膠嘅啦，你知唔知啊？唔可以掟真嘅啦， 因為 即係慢慢好似相傳咧，就令到嗰件事咧，大家都相信咗咁樣，都幾有趣噶。 好啦，有個廟就真係大家都少聽嘅。 咩啊？ 有冇狐仙廟？ 唔係啊，話狐仙都有。 有喎、 啊，真係㗎，拜狐仙就冇小三，係咪嗰啲啊？ 佢話咧，香港都有個地方咧，就專門拜狐仙嘅。佢話咧，原來喺黃大仙廟裏邊就有。 哦，喺黄大仙庙入边， 黄大仙嗰度咧就有一个狐仙神像，佢话咧喺呢个东华三院咧，黄大仙咧嗰个有一个地方咧，上层有个商店咧，就专门有一个狐仙神像，不分男女，佢话只要系正当嘅嘢咧，都可以咧请大仙帮忙嘅。咁咧，但系佢话咧参拜狐仙最大嘅禁忌系咩咧？就绝对唔可以做狐狸精。 哦，即系好多嘢，小三佢就唔保佑你啦。 你参拜狐仙，但系就其实就要警惕自己咧，绝对唔可以做狐狸精，唔、可以成为别人的第三者咁样。系、啦，咁 估唔到啊，真系。 系啊，咁同埋佢仲会有好多比较得意啲咧。我觉得佢嗰、那个祭祀嘅过程咧，佢话第一咧一定要叫大仙，就唔可以叫狐仙嘅。咁、第二咧就讲完自己嘅姓名、年龄啊、住宅啊、愿望之外咧，佢就会所谓摘完圣杯咧，就会攞两道符，咁样分别有唔同嘅。男咧就攞魅力嗰个魅嘅魅符。因为男士有魅力，女咧就要攞好无媚、好娇媚嗰个媚符。 哦，咦，足字喎。 系啊，即系男嘅就魅力，女嘅就媚啦。系啦，就要攞两道符咧，然后 好可爱啊。 系啊，佢话佩戴完之后咧，就摆喺身度咧，就咧就话可以 增啦，就可以。 系啦，仲要过一个香喺个香上面咧，就兜个圈。佢话咧就可以变成咧就增加气场。但系佢最得意嘅地方就话，如果你想方便携带嘅话咧。可以去办事处度换成大仙卡嘅 即系有得储积分啊！ 系啊，攞日数。 佢话上面有大仙图像，可以供大家日常生活里边咧向佢观赏祈愿啊，咁解嘅真系。所以狐仙庙呢个真系好 得 好得意啊！呢个真系 呢度咧即系有资料搜集到咧，张飞庙都有啊！ 张飞庙系求咩噶？ 系 勇武啦，应该系 啊嗱，咁啊喺筲箕湾嘅。 筲箕湾， 而家咧好即系好多学生咧，即系讲紧可能啲阿妈啦，都去嗰度咧即系求学业嘅。佢喺去一。众嘅善信咧，都会去到嗰个庙咧，里面咧，其实佢唔系拜张飞嘅。 哦，系咩？ 吓，张飞庙唔系拜张飞， 佢拜张 ticket 嘅，希望攞到张演唱会 飞。 系啊，我想体验到演唱会张飞啊， 要我抽啊， 张飞庙啊，张飞庙，会 唔 会系咁样嘅咧？原来关羽留俾张飞就留俾佢啦。 呢几年先至新兴嘅呢个庙就， 咁应该三个庙拜晒，留俾张飞，留俾张飞系啦。 张飞庙。即系佢名一无瑕疵，好笑。佢话咧，其实庙里面系供奉紧诸葛亮神像噶。 哦，军师喺里边。 系啦，佢话香港 人咧就将诸葛亮视为咧即系保佑人哋咧个头脑诶智慧聪明 下啦， 系嘅神灵。佢话咧，佢话好多学生都有祈求咧读书顺利，金榜提名噶。 原来系咁样， 张飞秒 喺呢一边， 但点解个挂张飞就拜诸葛亮嘅？系即系阴公睇张飞，因为咧喺《三国演义》里边咧就比较慢啊，比较鲁莽嘅，所以如果你要求学业，冇可能问佢嘅，真系。 所以就里面摆咗呢个。 系啊， 咁你哋又知唔知佢文武庙系求咩嘅？ 学业咯， 系咯， 唔系文同武啊嘛， 系咯， 即系咧两边都有啊， 身体健康， 即系体育又要健将咁样做， 艺术方面要有好嘅发展，学业方面亦都要有咁样啊，富贵荣华呢两样嘢都有，咪即系代表住富贵荣华，乜嘢都有咯。 哦，咁使唔使又要攞啲文具去过一过香嘅？ 我唔知道啊，都要 可能真系会有嘅咯，系啊，你攞你平时用开嗰啲圆珠笔啊，咁样过一过香咧，写啲字就真系下笔有余神啊，咁样。 喂，嗱呢度咧求健康有呢个大坑嘅花莲花宫啊， 我有试过一次。 系啊，咁求财运咧就话啦，喺上环咧有个叫济公庙嘅， 系 啊济公庙咁嘅，跟住咧就话咧都即系话求。求济公咧就求救，咁样都可以希望可以共度时间咁样吧，千祈唔好贪心，唔可以得一就想二啊。 系啊，所以我其实中意咧，你话有咁多庙宇咧，即系你话咩宁可信其有咧，冇所谓，因为点解咧？你觉得有个出路，有个希望啊。 嗯、 即系如果我真系好唔健康嘅话咧，我起码都会问一下，会唔会真系可以求一求呢个庙咧，都俾个希望自己咧，就改善生活咁样咯。 我中意咧，每个庙咧，其实背后都有个故事噶，我哋听下都觉得好开心、啊。 好，听日再见， 拜拜。